機，就會再對伊朗施加制裁。北約秘書長斯托爾滕貝格日前說，北約將會在幾日之內向烏克蘭運送可防禦無人機的防空系統，包括俄羅斯用來攻擊烏克蘭關鍵基礎設施的伊朗製無人機。伊朗堅決否認向俄羅斯提供無人機，形容是毫無根據的指控，又說準備跟烏克蘭談判和澄清。外長阿卜杜拉希揚早前強調，伊朗沒有亦都不會提供任何可以在俄烏衝突中使用的武器。美國總統拜登宣布一項計劃，從國家緊急儲備中出售1500万桶原油，並開始補充儲備。拜登在白宮一項活動上面說，政府將會通過今次做法繼續穩定市場，在其他國家作出導致市場大幅波動的行動的時候降低價格。他將原油和汽油價格上漲歸咎於俄羅斯總統普京出兵烏克蘭的決定，同時指油價已經從今年初的峰值下跌了 30%， 但是下跌得不夠快。拜登又說，家庭正是遭受傷害，汽油價格正在壓縮他們的預算，呼籲美國的能源公司、汽油零售商和煉油廠不要以破紀錄的賺取的利潤購買股票，而是投資在生產方面。天氣方面，一股達強風程度的東北季候風正是影響廣東沿岸，此外位於菲律賓以東的低壓區正逐漸增強，一個熱帶氣旋似乎在形成中。在上午5点，熱帶風暴納沙集結在海口之西南偏南大約350公里，預料向西北偏西緩慢移動，而向北部灣一帶並逐漸減弱。本港地區今日天氣預測大致多雲，日間短暫時間有陽光，最高氣温大約26度，吹清勁偏東風，初時離岸吹強風，高地間中吹烈風。展望本週後期大致天晴，下周初風勢頗大，亦都有一兩陣驟雨。強烈季候風信號現正生效，現時的氣温23度，相對濕度61%。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跟住一節華南海域天氣報告。警報全部區域吹烈風。天氣概況，東北季候風正是影響華南沿岸海域，此外位於菲律賓以東的低壓區正逐漸增強，一個熱帶氣旋似乎在形成中。在上午5点，熱帶風暴納沙集結在北緯17.3度、東經108.6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續風速約為每小時65公里，預料向西北偏西緩慢移動，而向北部灣一帶並逐漸減弱。24小時內各區天氣預測，香港鄰近海域吹東風6至7級，初時達8級，海有大浪，初時非常大浪。南澳以南吹東北風7至8級，海有大至非常大浪。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東至東北風6至7級，初時8級，有零散驟雨和狂風雷暴，海有大浪，初時非常大浪。海南島東南沿岸吹東風6至7級，初時8級，間中有狂風大驟雨和雷暴，海有大浪，初時非常大浪。北部灣以南吹旋風7至8級，稍後轉吹北風達7級，間中有狂風大驟雨和雷暴，海有大至非常大浪。其後48小時天氣展望，吹東至東北風5至6級，間中7級，有零散驟雨和狂風雷暴。華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氣報告，橫瀾島吹東北偏東風7級，汕頭吹東南偏東風1級，能見到30公里，澳門吹東北偏東風3級，能見到18公里，西沙吹西南偏西風1級，能見到30公里。這一節華南海域天氣報告完畢。 經濟行情報導。 道瓊斯指數報30423點，跌99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3695點，跌24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5，日元149.88，瑞士法郎1.005，加元1.376，人民幣7.23，英磅對美元1.122，歐元對美元0.978，澳元對美元0.628。新西蘭元對美元0.567。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628.49美元，賣出1629.82美元。 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94.8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 FM 100.9 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 FM 103.3 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疫情反复，快点打第三针新冠疫苗啦！ 接种疫苗后，体内的抗体水平会随时间下降，接种第三针可以提供额外保护，有效抵御新冠病毒。 最重要是能够减低患重症和死亡的风险。 变种病毒的传染性极高，如果还未打第一和第二针疫苗，要尽快打啦！还要按时打第三针，保护自己和身边的人。 增强保护，打齐三针。 早晨啊，朝早六点十分嘅十一分啦吓，咁啊早上嘅时候啦，有香港电台第二台以及咧就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咁啊喺直播室入边继续咧都有白健道小白啦，陪住各位听众啊喺早上嘅时候咧，咁啊精精神神啦啊，大家咧就喺今天星期四嘅早上。10月20号，农历9月25嘅朝早啦，都一样系做好自己嘅工作，学习好自己应该学习嘅事情。咁如果每一个人咧尽好自己嘅本分嘅话咧，咁啊非常之好啦。咁啊，大家咧都可以做好眼前嘅工作，咁啊多啲时间咧陪伴屋企人啊，休息啊嘅呢个先系重点。你唔紧要噶，其实你就算为咗呢个重点，为咗玩要去努力工作咧，其实都系一个好，证明一个好嘅原动力咧，系可以推动得到大家。在自己工作和学习上面的，那你又会不会有一些属于自己的推动力，那些原动力呢、啊、其实如果有都好的，没有的话呢，相反可能还闭翳了一点，你好像没什么特别的推动力，那不是那么好了、啊、希望大家在自己的生活上都可以找多一些就是属于自己的推动力，那令到自己呢每一天的工作可以，最重要是什么，工作咧都系好讲愉快嘅。如果你吓、啊、工作上边你都成日揾唔到自己嘅乐趣嘅话咧，咁就弊家伙噶啦。 晨光每日一格。 呢时候咧就唔需要太过专一嘅。咩叫唔需要太专一呢？当你喺度寻找紧自己嘅机会嘅时候咧，就唔需要太专一。因为咧有阵时候我哋嘅机会，特别而家呢个年代咧，同以前不一样。嗱，而家咧专心做事都系相当之重要。但系喺寻找自己发展机会嘅时候咧，你就要懂得咧去到花多啲心思啦。专心做一件事咧，我觉得呢个真系恒久不变嘅定律嚟嘅，一定会将件事做得好，亦都系我哋必须要做到。但系如果你喺寻找机会上边只系得一个门路嘅话咧，咁啊冇乜机会俾你发挥，咁就差咗少少啦。既然你咁专心做工作嘅，咁啊梗系要另一方面将你自己好好宣扬出去啦，话俾人听你嘅办事能力、你嘅工作效率。所以呢个时候咧就要多啲啊。積極少少，話俾人聽你一個有工作能力嘅人，等多方面咧都愛戴你、關心你，咁你自然咧可以晉升嘅機會就會越嚟越高噶啦。 周华健，花心，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可以在哪里听到我？逢星期一至星期五，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都听到我的声音。我负责什么环节？晨光百科、职场 KOL、白元浩的享乐时代，还有很多、啊。最想做什么？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或者叫我做小白都得。 晨光 Coffee Time， 朝早23度嘅气温，咁啊，相对湿度61%，强烈季候风信号啊生效紧嘅一个早上，你哋好啊吓。直播室入边咧，继续都有白元浩小白喺度啦。今日朝头早，我哋揭揭报纸，晨光 Coffee Time。前几日嘅时间咧，嗱都见到啊吓，啊原来咧即系政府啊，亦都喺多区展开一连串咧嘅执法行动。咁今日又提一提大家啦，呢个执法行动咧，前几日咧嘅时候就系话到打击店铺负责人同埋佢哋嘅持份者非法摆放货物或者物品喺公众地方，又或者系马路。其实过一个星期咧，就总共发出咗咧就超过56张定额罚款通知书，同埋9张嘅传票，啊清除咗咧就4.6公吨嘅弃置物啦，啊充公咗咧就108公斤相关嘅货物添。咁啊，食环署就表示啦，相关嘅联合执法模式咧就已经取得初步嘅成效，咁啊有效打击店铺阻街嘅情况。呢啲阻街嘅情况咧，其实喺多区啊亦都有出现噶啦。 最常見的是哪一個的位置呢？就是一些近街市的位置。好啦，咁啊睇翻，其實原來上個星期嘅時候，警方都已經咧分別喺屯門啦、沙田、大埔、南區同埋黃大仙採取聯合嘅行動。咁嗰陣時就為咗公眾地方咧，造成一個阻街同埋即係潔淨嘅罪行啊！咁啊，於是乎咧就發出咗啲傳票同埋充公咗一啲部分嘅物品。政府方面都指出啊，持牌食物业处所包括新鲜粮食店，咁啊若果擅自扩展呢个营业嘅范围，至到佢哋嘅牌照批准图则所划定嘅范围以外嘅地方，即系简单啲嚟讲啦，你租用呢个地方嘅时间或者许可你摆卖嘅位置，你超出咗嗰个界嘅话咧，咁佢哋咧就可以执法噶啦。一經定罪咧，喺叫做違例記分制底下咧，就會被相應違例分扣下違例嘅分數噶。如果在指定嘅時間之內，咁啊扣滿一個指定嘅分數，有關牌照就會被暫時吊銷，甚至乎係被取消噶。做生意或者我自己啦，雖然就唔喺街市嗰度做生意，咁但係咧。当你作为一个商贩，甚至乎是一位的市民，当你行过这些地方的时候呢，其实整洁的而且是好的。行得开心一点呢，自然手都松一点啊。咁呢个呢就要好考商贩佢哋自己嗰个嘅智慧啦，点样可以将啲货呢灵活咁样去到调配啊。呢个呢就真係要考考佢哋嘅脑筋，急转弯諗多啲唔同计仔啦。一首歌曲叫做 FF。 晨光第一线，星期四晨光心灵鸡汤。 又看看古仔了。在明朝的时间，当时明朝皇帝朱元璋在开国之初微服私访，路经一间破庙的时候，哎呀好口渴， 话明微服出巡啦，咁啊啲人梗系唔知啦。咁啊行过一个农民嘅地方嘅时间咧，就喂想搵下水饮，大热天时。辛苦工作紧嘅农民啊，本身咧都已经好口渴噶啦，即使系咁样，佢亦都将水送俾呢位不知名嘅朋友，路见不平拔刀相助嘅朋友身上边。朱元璋饮完水之后咧就好开心啦，咁啊跟住农夫就话俾朱元璋听：啊客官啊客官，呢、这个地方咧就比较上偏远，呢度附近吓、啊、好几里先至会有一个井，你过嚟我屋企嗰度啦，不如我将啲水咧。你攞个水壶出嚟，我装满佢，等你咧一路上边舒服啲，唔使咁担心啦。朱元璋入到入去嘅时间，发现咧呢个农夫屋企一家三口，佢哋仲有一个仔添，感觉都非常之敦厚。佢见到呢一位嘅农夫啦，咁啊民间嘅知识啊非常之丰富，亦都非常之细心。佢不禁咧就系心入边谂咗一谂，唉，佢哋好多人十年寒窗苦读都不如一位农夫嘅水，读得书多有阵时反而咧就谂啊，好多官员咧就变得太过势利，缺乏咗呢只待人嘅心，点样能够唤醒佢哋咧？咁样，其实一个人。或者好似朱元璋所讲咁样啦，取决于咧，并唔系佢嘅学识才华，而系取决于佢嘅心善同埋恶。心善学识咧就系帮助警恶惩奸，为百姓谋求福利；心恶嘅话咧，学识只系令到佢哋有机会贪赃枉法，欺压百姓。于是乎咧，原来朱元璋当其时更加咧就用心提拔呢一位嘅农夫，因为佢话到。只是对一个咁唔认识嘅客官啊，佢都已经可以咁细心。如果将呢一个嘅善心放喺爱护百姓身上边嘅话咧，咁就百姓有福啦。系嘅、哦，喺我哋嘅生活入边，会唔会有阵时我哋啊着重咗某一啲嘅嘢，而忘记咗心善嘅重要性呢？吓、 谈笑之间分享。 上六点二十九分，揾你一首歌曲咧，就系余宗尧嘅《平衡线上》。今日23度嘅气温，相对湿度64%，强烈刮风信号生效紧嘅，出边都呼呼声噶啦，吹到吓。听听六点半嘅新闻简报先，转头继续黐住香港电台第二台普通话台联播时段。早上有白元浩、晨光第一线，转头再见。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香港电台由李明友报道一节新闻。英国首相卓惠斯在接受柏斐文辞任内政大臣的信中表示，维护大臣原则和尊重内阁保密制度至关重要。柏斐文较早时以曾经利用个人电子邮箱发送官方文件为由辞职。卓惠斯说，感谢柏斐文担任内政大臣期间为国家提供的服务，讚揚對方在任期間一直致力保障國民安全，又說在女王伊麗莎白二世辭世之後，柏斐文監督進行英國有史以來最規模最大的葬禮儀式的警務行動，在全國動員部署數以千計警務人員，確保皇室和所有聚集向女王致哀的人士安全。卓惠斯祝願柏斐文一切順利，又說期待未來再有機會和他合作。在野工党回应柏斐文辞职的时候形容，执政保守党政府正是走向分裂。影子内政大臣顾尔卫说，内政大臣和财相在六个星期之内先后获任命和离职，反映卓惠斯政府完全混乱和无法运作。他指，如果保守党连最基本的事情都处理不到，就应该退位让贤。又指公众需要的不是保守党高层换人，而是一个工党政府。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说，西班牙和葡萄牙的能源价格限制机制值得考虑在整个欧盟之内实施。冯德莱恩在斯特拉斯堡举行的欧洲议会会议上说，有关机制仍然有问题需要解答，但是他将会尝试各种可能的办法。随着冬季将至，欧盟能源问题迫在眉睫。欧盟委员会日前提出联合购买天然气，对欧洲天然气基准价格实施限价机制，协调欧盟成员国能源供应等新的紧急措施应对，确保今年冬季的能源供应安全。欧盟委员会在6月初批准西班牙和葡萄牙政府为了应对能源价格上涨，共同制定的价格限制机制，规定用于发电的天然气价格最初将被限制在每兆瓦时40欧元以下。在这个机制生效的前12个月内，用于发电的天然气价格将被限制在50欧元以下。回来本港，行政长官在施政报告提出，今年内成立特首政策组，掌握社情民情，协助政府制定前瞻的政策。在日常决策方面，引入红队概念，红队扮演批判反对的角色，协助全面检视决策。另外，政府会强化公务员赏罚制度，推出行政长官表扬榜奖励计划，定期公开表扬优秀人员，激励公务员求进。如果有表现欠佳的人员，经督导和辅助之后仍然没有改善，应该及时终止聘用。李家超说，他已经就指定项目订立大约110个不同的指标，以便监督进度和成效。政府亦都会强化公务员培训，并优化现行的动员机制，增设全政府动员级别，预先制定各部门指定人员名单，随时候命，以应对需要大量人手的重大事故，并定期演练，强化应变能力。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7度，吹清劲偏东风，初时离岸吹强风，高地间中吹烈风。展望本周后期大致天晴，下周初风势颇大，亦都有一两阵骤雨。现时的气温23度，相对湿度64%，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 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 屯门北 FM 103.3 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我是林永和医生。疫情升温，变种病毒更易传染，当有新一波疫情，长者是最高危的。科学数据显示，长者只要身体情况稳定，就可以放心接种新冠疫苗。亲友尽快同长者到社区疫苗接种中心、指定的普通科门诊诊所、长者健康中心和私家诊所、公立医院新冠疫苗接种站，或选择疫苗到户接种服务。 无论顺境定逆境，只要有信念，冇嘢系唔得噶。 只要有我哋，只要加埋你哋，一定可以令香港变得更加美丽、更加独一。 新时代奋斗者领衔主演，出发2022舞台剧，10月22日晚上11:35，港台电视30日。 阿乐阿达阿利快伸手臂。 大家好，我是李克勤，同行抗疫，一起战胜新冠肺炎。只要大家齐心抗疫，我们一定会打赢这场疫战。 一个一个跟我哒哒哒哒。 香港电台第二台同你一起打赢新冠肺炎。 以后每日每日要点样过，由你做决定。 感觉弥漫精神，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起身啦，白元浩打俾你。 早晨啊，朝早6:36嘅早上啦吓，咁啊23度嘅气温，相对湿度咧就63%嘅，咁啊见到强烈季候风信号啊生效紧，咁啊希望呢个强烈季候风信号咧啲风啊吹散啲空气啦，啊空气方面咧就空气质素啊吓，咁啊健康指数3至4，低至到中级度嘅水平嚟嘅，好啦，今日朝头早咧打电话俾阿钟哥先，早晨钟哥， 早晨小白， 你好啊，咁啊今日朝头寻日夜晚瞓得好唔好啊？ 嗯，一般啦，相对最好嘅时候呢、哎、就係唔係咁好啦、啊、但相对最差嗰几日呢 有几好 啲咁样啦、 哦、 又唔係好好嘅好啲啦。 係啦，见你前一日夜晚好似休息得麻麻地㗎嘛，咁睇下今日有啲改进囉。 我发觉我自己个生理質素同埋心理質素都有啲問題， 唔會嘅， 要認真地去處理一下先。 邊有事啊？諗多咗，就係、是、因為諗多咗， 諗多咗都係一個心理質素嘅問題啊嘛。 就唔好諗咁多咯。 要，誒，你知唔知人身體咧、 嗯、 有兩個器官我哋係控制唔到嘅。 嗯， 嗱一個咧， 心臟， 就是、我哋嘅心臟咧，你唔可以話停，佢停啊嘛。 嗯。 佢一定會自己會運作㗎嘛，譬如你隻手你叫佢唔喐，你可以唔喐㗎喎。咁你個頭唔靈你就唔靈㗎嘛。咁、 啊、 另一個呢就係、是、你個腦袋啦。 嗯。 你唔可以話唔諗嘢你就停唔得㗎。 嗯。 你越係叫佢唔諗呢越係諗。 係啦。 咁所以你有好多方法，即係譬如話咩入定啊冥想啊嗰啲都係幫助你盡量㗎咋嘛，但你都冇辦法控制㗎。嗯 系啦，我成日都想可以做到控制个脑袋，即系学你话斋，唔好谂，唔好谂，唔好谂。点样可以同佢讲唔好谂，佢又真系可以唔谂咧？嗬！ 但系与其话控制自己脑袋，不如如果有一个特异功能咧，系控制人哋个脑袋好过控制自己脑袋。 咁啊，肯定系啊呢个。 点解咧？因为咧，人哋经常会有啲说话俾你听，好烦，或者有啲行为咁样咧。咁我早排咧就喺讨论区嗰度咧睇到有个 post， 有啲网民开咗个 post， 竟然好多人赞同。咁当然亦都有人反对嘅。咁个 post 讲咩咧？就系话唔识教仔女嘅人啊，先会带啲细路去主题乐园。 哦， 这个 post。 你有冇睇过一个咁样嘅？ 我又冇留意到喎。 冇啊，咁我觉得好奇怪。咁佢就话，即系里边你个 post 先讲咗啦。佢话如果一个家长一对即系父母啊，懂得教细路嘅，咁应该俾佢做一啲好大自然嘅嘢，或者好正经嘅嘢。咁即系佢哋咁讲啊，譬如话行下山啊，读下书啊。休息下家庭咯，呢啲好正经、好正路嘅嘢。咁佢话，如果因为你唔识教，所以先至会带啲小朋友去啲主题乐园嗰度玩。 嗯， 咁哇，咁奇怪，点解咁 系咧？ 咁执埋一边嘅？咁因为佢话主题乐园所有嘅嘢都系假噶嘛。咁同埋里边咧，千篇一律啤帽咁样啤出嚟，小朋友喺咁嘅情况底下长大。点会有一个好嘅童年？咁即系呢个就好奇怪啦！佢去到呢啲咁样嘅角度嘅时候咧，咁我成日想知，咁究竟乜嘢系童年咧？嗱，我哋即系以前我哋咧，即系时代就系话，哎呀，佢啊成日通山跑，即系以前冇咁多游乐设施啊， 系啊， 即系六七十年代啲僆仔咧就净系识得上山走嚟走去咁样放下纸鹞咁样，咁呢啲系咪童年咧？但系嗰阵时嘅家长就话你无所事事，唔、做正经嘢， 系啊， 咁又系俾人话呢个系童年咩？ 以前啲年代就喺度话，屋企黑衣仔又走咗上山，唔知做咩咯咁样。 系啦、啊，咁呢个咁系咪童年咧？咁、如果即系跟住嗰、那个时间巨轮不断向前行嘅时候，而家啲僆仔父母同佢去咗啲主题乐园。咁点解叫做唔系童年呢？ 系啦， 咁究竟童年应该咩？系咪好似佢哋嗰班口话斋，又翻上山跑，走嚟走去，就叫做童年？ 系咯，咁但系我有时都喺度谂啊，话自己即系当年啊，话自己个仔通山跑，唔知去咗边嗰批父母咧，即系其实而家都年纪大啦。咁但系佢哋个童年又系点嘅咧？嗬，即系因为有不一样嘅童年。他们才会不满意自己下一代的童年，都不是跟我那套的这样。 上山跑那一代的僆仔的父母的童年呢、就是很勤力帮他们的爸爸妈妈 的 东 西。劈柴啊这样。 劈柴啊或者担水，即是那时候没有些水利系统。 帮手洗衣服啊。 是啦，那做这些就是他们的童年咯。 嗯。 那所以他们觉得那些僆仔周围走唔帮屋企，就系唔啱。咁到而家去到话，佢哋带啲小朋友去出去玩，唔系玩佢哋心目中嘅嘢咧，又系唔啱。咁只不过系可能以前嘅家长嘅所谓佢哋之间嘅互联网系坐埋一齐倾，而家嘅互联网咧就系全世界一齐讲。 佢哋嘅 Facebook 咧冇得 at 朋友， 咪就系咯。咁我觉得，即系首先两样嘢啦。第一，我话咩叫童年咧？咁另外一样就系、是，咁你点样去睇？唔等于人哋都要咁样睇。咁可能一家人又好，或者几个人都好，去主题乐园，佢哋寻找到开心。咁呢个系佢哋快乐嘅泉源。咁有咩问题咧？ 系啊。 咁同埋而家唔系话24小时都喺嗰度啊嘛。咁如果你话我一个礼拜，我好似譬如好似你咁样，我有啲嘅买咗啲优惠咁样，我一个礼拜去一次，有乜嘢问题咧？我当放松自己心情，咁我轻松一下，咁又犯不着其他人点样去管理噶嘛？ 都系、啊。 咁所以你又点解去讲其他人呢啲方，即系呢啲生活咧？我反而我唔系好理解到。讲人哋嗰班人个心谂紧乜嘢？ 系好似我突然间谂到举个例子啊，我细个咧，如果屋企打边炉嘅话咧，我都系用嗰啲，我依稀记得系用嗰啲炭嘅，咁啊放喺个炉下低，跟住侧边好似有个圆圈咁，嗰个就啲汤啦咁样，即系中间有个窿喺度喷翻啲烟出嚟咁样嘅。咁我细个都要帮手即系怼下啲炭入去啊咁样嘅，即系要用过呢啲炉。咁而家你话我小朋友如果打边炉嘅话？咁啊，梗系用電磁爐啦。咁我又唔會話，哇！以前我啊辛苦啦，要幫手做呢樣做嗰樣，拎呢樣拎嗰樣。而家佢又喺度嘆啊咁樣。咁但係你即係諗深一層，你作為父母，你都想自己啲小朋友，即係你咪開心咪得咯。 嗱，就係啦。所以我覺得一個童年咩何為一個童年咧？最緊要係兩樣元素嘅啫。一 就是同屋企人一起过。 是啊。 而开心。 是啊。 所以只是建基于这两样东西呢，其实我就觉得什么都够。 是、啊。 因为小朋友最紧要的就是父母嘛、 啊、 其实是他的家人嘛。 是啊是啊。 你给啲小孩自己周围走，其实他没了一半的。是不是咁呢个。但你去主题乐园同啲家长一起开心咯。 是啊。 家长一起。开心，其实呢个童年就系我觉得好圆满啦。已经， 就算唔系话主唔主题乐园，即系钟哥都讲咗重 点， 系同边个一齐？你谂下佢唔系话抌俾个姐姐，你姐姐你同佢去主题乐园啊？佢唔系咁，即系你都系父母同佢去噶嘛？ 系啦，系啦，系啦。所以即系有时候你咁样睇，唔等于人哋要咁样做啊嘛。 嗯。大家多啲爱心啦，特别喺互联网上边啦， 多啲包容啦、啊。 互联网真系冇乜爱心，我觉得 系啊，同埋多啲角度啊。互联网好似话全世界嘅人都睇，但系其实啲角度咧好狭窄嘅。 系啊，最少角度埋最偏激啲人，其实都喺互联网。 系啦、 啊，我哋转头翻嚟再倾过，拜拜。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梁荣忠，每朝六点你想做乜嘢呢？继续瞓觉，冚埋张被。已经谂紧安排假期，限杯咖啡准备翻工，拖住伴侣只手一齐出门口。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听住晨光第一线，我会陪住你。我是晨光第一线的梁荣忠， 或者叫佢忠哥都得。 西方公民的太科学啊，出面的天气方面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的气温大概27度，吹清劲的偏东风，初时离岸吹强风，现在23度的气温，相对湿度 63%， 强烈季候风信号呢早上的时候都是生效的，出面可能大风一点。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早晨啊，海。 早晨 ，Barbie。 阿海上个星期教我嗰啲单品咧，我周末嘅时候就去搜罗过啦。 继续 shopping 就梗系好啦，都系嗰句啦。哇，我身边都几多朋友咧去旅行啊 ，Barbie， 你身边多唔多人咧？即系好似系放宽咗嘛，咁多唔多人去旅行啊？ 直头就多啦，顿时咧身边啲朋友咧想约佢食下饭咧，都话诶、欸、我飞住欧洲啦，飞住日本啦咁 样。哇，真系羡慕死啊！不过我自己咧都未有打算飞住嘅，咁可能等一等啦，系咯，我谂有啲人都会同我咁样嘅谂法啦，歇一歇啦，跟住先至再飞啦。如果好似都系我咁样啦，又好似 Barbie 咁样啦，不如就趁啊周末又好，或者有时放工嘅时间咧，出去行下街啦，搜罗下啦，因为讲真咧，我觉得咧出边嘅零售咧都有少少静。 嘅。咁换个角度去睇，可能喺呢个时候消费或者出面会多啲优惠啦，又唔使咁多人啦。咁我觉得啊，大家留港消费咧，其实都系唔错嘅一件事嚟嘅。咁所以不如今日咧就继续同大家推介一下咧，女士们，如果我哋咧喺秋天嘅时候咧，仲有啲乜嘢嘅单品咧，我只会推介啦。咁啊，先讲咧，一个单品，我唔知 Barbie 你中唔中意着啦。我自己咧就，我自己其实我都 OK 噶。讲紧嘅咧就系、是，一啲少少怀旧啦 ，Go You Loose Fit Cutting 嘅西裤。 西裤我就真系麻麻地嘅，因为自己之前啲事啊，对脚唔系溜溜长长嗰啲啊，就觉得咧着西裤咧有时嗰啲裤浪位啊，或者啲裤管咧都几尴尬咯。 所以咧我自己就我会中意做一啲 loose fit cutting 嘅，因为好多人咧望我咧都会觉得我系瘦嘅，咁但系咧我纯粹只不过系我会知道我揀啲乜嘢衫去将自己嘅缺点收收埋埋。其实咧呢啲 loose fit 啊或者啲高腰 cutting 嘅呢啲 loose fit cutting 嘅西裤咧，正正我觉得就系会将自己嘅，譬如我觉得都唔系好靓嘅 pat pat 啊，啲大髀咧，我觉得系可以收藏得几好。同埋好多时咧呢啲 loose fit cut 咧，我觉得你要试上身啦，当然尤其是高腰，因为好多时高腰咧个浪位都未必好深嘅，咁就会有你头先讲个问题，好似着住咧，系咪好似即系嗰个浪位好似戚住咗啊？唔系咁好睇啊，咁都系真系要试上身。但系我觉得而家譬如韩国出佢哋嗰啲嘅西裤啦，都做到咧啲 loose fit 嘅 cutting， 我觉得几啱亚洲人嘅身形着嘅。咁都会咧，虽然佢哋可能都系高腰或者阔身，个浪位会低翻少少，然后咧个长度咧可以冚鞋面。咁我觉得衬波鞋咧，其实都几有型嘅。咁你话三身，你咪可以睇下你自己啦。譬如你话我想衬恤衫又得，或者我哋叫做衬一件嘅 sweater 嗰啲卫衣啊，跟住衬波鞋，唔使一定要卫衣、牛仔裤、波鞋噶嘛。其实你可能系卫衣就系呢啲 loose fit cutting 嘅西裤，衬波鞋或者衬对皮鞋咁样咧，其实我觉得都几有型嘅。所以今个秋冬咧，我自己觉得咧都要有呢一啲咧 loose fit cutting 嘅西裤，系啦，要喺你嘅衣柜里边啦。 同埋咧都系嘅，海讲得啱嘅，即系衬到个休闲嘅型格风啦。同埋呢啲西裤咧都有好多种颜色噶嘛，譬如今年 pattern 都几啱秋天，例如啲军绿色啊，或者啲格仔纹咧都几有呢一种秋天感觉嘅。 是啊，所以我觉得那个物料啊，咁你可能是揀返厚身丁咁多啊，其实都会啱返呢秋天着，又唔使揀太厚嘅，因为香港嘅秋冬唔系太冻㗎嘛。我自己就会鍾意揀一啲可能接近四季都着到嘅厚度或者啲物料囉。咁变咗好似春夏秋冬其实都着到，可能你盛夏七八月好熱嗰陣时你未必会着呢一种嘅西裤啦。咁但係我觉得普遍春天啊香港嘅秋冬呢都着到，咁就会觉得啊着嘅时间长啲呢，买返嚟呢俾咗嗰个价钱，但你着嘅时间长㗎嘛，咁嘅感觉咪会抵啲囉。同埋我觉得可衬程度呢都系高嘅，所以我自己都会推介呢秋天大家要有呢一件嘅单品啦。 好啊，咁除咗呢一条裤之外，仲有啲乜嘢可以配搭呢？ 头先呢你就讲到啦格仔布啦，咁格仔布呢都好容易令人联想到呢就系好秋冬嘅感觉，唔知点解㗎喎，即系一格仔嘢呢你就会觉得啊好似系要啲毛布恤衫啊，或者会系一啲绒绒地嘅质地啊，咁样绒褛啊，咁样呢就会联想到格仔。总之格仔呢好多时呢都会俾人哋比较秋冬嘅感觉。咁有阵时你话我觉得着成件格仔好似有啲难衬喎、啊，或者覺得會太過復古喎咁樣，其實今季咧就都幾興咧，係一啲嘅拼布啊，或者我哋叫一啲咧，英文我哋叫啲 patchwork 啦，一啲拼布嘅設計，其實好多時咧就會係喺個譬如褲好啦，或者啲嘅半截裙都好啦，都會拼咗咧呢啲格仔布上去。咁一啲拼布嘅款式咧，我覺得亦都係好襟睇嘅。同埋坊間咧，而家即係如果你話咧，譬如你將兩款兩至三款嘅拼布拼埋一齊咧，都幾普遍嘅。其實而家坊間咧有啲都玩得都幾大膽嘅，可能佢會將成起碼四款、五款嘅布拼喺一件嘅单品，可能系一条嘅长裤或者系一条嘅半截裙，仲要咧系嗰啲物料咧，我哋叫做本身好似咦唔系好沟得埋嘅，但系佢又会将佢哋拼埋一齐。例如我哋头先讲嗰啲嘅厚厚地新嘅格仔布，我哋会谂拼咩咧？可能会拼翻啲西装料啦，咁你就会觉得件事好似斯文咗。但系原来咧，你可能出边好多咧，而家系拼啲咩啊？风褛料嘅布， 格仔拼風褸料啦，可能佢再 patch 一個咩，就係啲 lace 布咁樣。你著出嚟咧又有啲型格 feel， 但係有啲 lace 喺度咧，我覺得係一種型嘅女性化咯。咁所以都可以搜羅下呢啲 patchwork 嘅衫又好啊，或者啲半截裙咧，我覺得都會幾有型嘅。如果咧再凍啲嘅時候咧，咁我哋可能咧就會我自己咧都會。有嘅，尤其是咧喺如果真系有机会去日本旅行咧，唔知点解我喺日本就好中意买呢一款嘅单品，就系嗰啲咧所谓叫做 bomber jacket 啊，好似嗰啲嗰啲叫咩啊？我阿妈咧细个咧就话呢啲叫嗰啲飞机丝褛咧，类似啲军褛啦，以前就会用夹面啊，或者系嗰啲拧拧地身嗰啲布嚟做噶，唔知点解我对呢啲啲 bomber jacket 咧，我自己几情有独钟嘅， 系。 以前咧就梗系觉得 bomber jacket 就梗系衬牛仔裤啊、波鞋咁啦，就好 sporty 嘅个效果。但系咧我自己就会中意就系、是做反差嘅，我自己中意做啲好反差嘅效果。譬如我就会系专门我就会着呢啲 bomber jacket， 但系下身咧可能我就会衬一条比较斯文啲嘅半截裙，甚至乎头先讲咧啲 lace 嗰啲半截裙啊，通花嘅半截裙咧。我覺得襯出嚟係有啲女人味，但係又唔會太過女性化，又加翻啲型嘅元素喺上面咯。同埋咧，我自己都會留意到有啲嘅大牌子啦，咁佢哋 bomber jacket 會照出啦，亦都會咧做就我哋頭先講嗰種咧 patchwork 就係拼布啦嘅效果。咁佢哋就會將啲傳統咧嗰啲嘅少少夾棉嗰啲嘅質地咧拼乜嘢啊？可能拼個 lace 就落去。咁你成件嘅 bomber jacket 咧，你就会觉得啊，好似嗰个女性嘅感觉啦，会重咗啦，嗰、那个阴阳嘅平衡又好似有喺度啦，又有啲 see through 嘅层次感咧，都几 trendy 噶。我觉得呢啲 bomber jacket 大家都可以去留意一下啦。 哦，我头先咧听咗阿海讲呢几类单品咧，似乎咧都系型格又有，斯文又有 ，lady 又有， 系啊， 即系可以系男孩子啲或者中性啲嘅感觉咧，都带到出嚟嘅。 絕對係噶，就好似頭先講嗰啲 bomber jacket 咧，即係睇下你拼咩布啫嘛。如果你話你係拼咗 lace 嘅，咁你個感覺咪會係覺得女性化一啲咯。咁如果你可能係拼其他嘅布料嘅，可能嗰個光陽味道咧又會重少少，咁都係好襯嘅單品嚟嘅。另外啦，今日啦同大家介紹最後一種嘅單品咧，就係、是、一啲咧。我自己就唔系好夠膽著，但系都可以喺今个秋冬，不如大家试下挑战一下嘅一个单品。我觉得 Barbie 你著呢个都会几靓噶，其实 咩嚟噶？ 嗱，就系咧，我自己成日都唔敢著嗰啲咧，就系嗰啲针织啦，或者系冷嘅贴身嘅连身裙。 呢、這个我都要见。 唔啊，嗱冷咧，可能香港咧就会觉得太过热啦，因为我哋冬天而家都唔系太冻，可能会系一啲针织嘅一啲嘅连身裙啦咁，几女性化嘅，因为去到呢啲针织嘅物料咧，通常佢都系贴住你嘅身材噶嘛，咁所以你就会觉得咧做到一种比较玲珑浮凸嘅效果，咁你有时可能加条腰带啊，或者加只手镯上去咧，我觉得着出嚟系都几有型嘅咁。甚至乎咧，我最近遇见过一条咧，我自己都有心动嘅一条，就系呢啲针织嘅连身裙。佢系点样咧？原来咧，佢可以喺腰间嗰啲位咧做咗一个 see through 啊。佢拼咗个纱落去啊，又系讲拼布啦。佢就拼咗个纱，唔系 lace， 系嗰啲 see through 嘅纱布喺个腰嘅位置。哇，跟住我就会觉得哇，如果 carry 到呢种裙咧，超级 sexy 咯，真系会。即系谂下，你针织已经着得你好裸裸噶啦嘛，咁然后哇，跟住喺个腰嗰度有 see through 咧，我觉得哇，如果你话有一啲嘅场合啊去着咧，一定会成为大家嘅焦点所在咯。 系啊，如果有嚟又可以晒身材， 绝对系呢一条裙咧，你真系唔需要拣话花啊各样嘢。就咁正式 even 一条黑色啦，或者系一条杏色啊咁样咧，已经哇，即系你可以想象你衬对耳环啊咁样有场合着，你已经系成为咗，即系我谂系嗰一日嗰个场合嘅一个焦点噶啦，可以系，都可以谂谂噶。 系啊，嗱咁所以咧，今朝早听完阿海讲呢啲之后咧，啱啦，即系草蛋药吓。如果喺香港消费嘅朋友咧，就不妨可以留意一下啦。尤其是今个礼拜再凉咗少少嘅时候咧，真系好有呢个购买意欲咧，想买翻啲秋天色系同埋感觉嘅衫俾我哋入秋冬咯。 系啊，我都希望真系个天气帮帮忙啦，因为好多时而家咧，大家都会话，唉，都唔知着咩衫好，厚又唔系，薄又唔系，咁好尴尬嘅个天气。咁希望天气帮帮忙啦，再凉多少少咧，等大家有多啲。头水真真正正咧，去换个靓季啦。

提速提量建屋，持续造地，建立储备，优化教育，令青年有多元发展，壮大人才库，推动基层医疗，重预防，早治疗，强化扶老护幼助弱，清洁美化使用，推动绿色生活，为市民谋幸福，为香港谋发展，这份是属于市民的施政报告。 早晨啊，各位听众，你哋好吓。咁啊，早上嘅7:09啊，咁啊有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晨光第一线直播室入边有白元浩小白啦，陪住各位听众咧喺朝早嘅时间啊，一齐翻工，一齐睇睇咧一啲最新嘅资讯。咁啊，亦都望一望咧有个射击练习通告。今日由上8:00至到晚上9:00啊，青山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亦都会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另外都是今日由上8:00至到晚上9:00，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会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亦都会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啊！ 唔知道会唔会落雨呢？ 我点知道啊？阵间会唔会塞车噶？ 你问佢啦！晨光交通天文台。 好啦，晨光交通天文台，今日咧个时间交俾 Didi 啦。早晨 ，Didi。 早晨。 你好啊，咁啊出边嘅交通情况一切顺利吗？ 不顺利啊！点解咧？嗱，今日平时咧，我咪朝朝早都讲修路嘅。嗱，其实我讲修路嘅原因咧，即当然有啲系影响交通，有啲系唔影响交通啦。但影响交通系一定要即刻讲啊！咁就系狮子山隧道啊，出九龙，哇，管道里面修路，封咗慢线。咁问咗狮隧嘅朋友咧，佢都话咧系一段时间唔会话咁快再开翻嘅。咁所以今朝早咧，平时狮隧呢个时间咧，咪冇车龙。哇！但系今朝早去到博康啊， 佢都啱啱修路嘅啫。 系啊，去到博康， 因为我今朝翻工， 你翻得早啊？ 系啊， 唔系你翻得早，翻得早可能未开始修路，同埋你咪车少啊嘛。 系啊， 一车多，你谂下呢个时间7:11已经去到博康村，7:10系啦，7:10嗰啲啦，要你同我准啲啊，去到博康村，咁稍后应该过晒威尔斯啦。 哇！ 咁啊，揸车朋友呢个时间咧，真系冇办法啦，即系今朝早就暂时唔好行狮隧，改行其他隧道出嚟啦，或者行下大老山啊，或者系大埔道啊、城门隧道啦，呢三条路走咯。因为你行狮隧咧，真系焗塞噶，所以大家留意啦。就 系 由于狮子山隧道出九龙方向。管道里面慢线有紧急维修工程啊，咁都要一段时间噶，咁所以而家狮隧出九龙咧， 再提一提，驾驶人士就可以转其他方向，转其他路啦。但如果你系坐车，平时坐巴士出入嘅话咧， 或者 坐小巴，系啦，你又转翻坐铁路啊，咁会稳阵啲啦。 系啦，系起码预到时间啦。 系啊系啊， 冇谂过狮隧会塞到咁犀利噶嘛。咁而家去到博康村啊，咁揸车朋友就留意啦。好似头先阿小华咁讲啦，搭公共交通工具咧就要留意啦。如果你真系遇到有时间塞嘅，你就塞；如果唔塞嘅话咧，就最好坐翻港铁咯。好啦，咁另外講翻其他嘅爆水管啊，緊急維修需要修路噶，喺九龍城嘅亞前朗道啦，亞前朗道近住九龍城街市快線就封咗，咁呢啲都係未塞住嘅，咁但係咧都係經過小心啦。葵涌嘅安捷利咧早前爆水管，安捷利近住安捷街咧都係實施單線雙程行車。隧道方面啦，將軍澳隧道出觀塘排到去電話機樓，咁而路面咧就渡船街天橋去加士居道近進發花園一段擠塞，龍尾排到去果欄嘅。交通消息就係咁多啦。 咁都係留意住獅子山隧道嗰個位置啦。 所以大家真的要留意啊！ 系啦，系啦，冇错。 咁啊，讲开呢样嘢，琴日咧，阿小白，我琴日睇嘅电视啦，睇到媒体咧咁啱报道我今朝想讲嘅嘢， 系咩事？ 我之前准备咗，就系讲呢啲电动嘅单车啊， 哦、 就影到佢咧，哇，撞烂咗刹私家车嘅玻璃啊，哇，撞到碎晒咁样。咁当然系电动啦，普通单车你点会个冲击力咁大咧？系咪先？咁我即系揾到个资料咧，就系咧，警方就话啦，早前喺长洲，唔系喺即系新界嗰啲大埔嘅地方，喺长洲咧就喺啲交通黑点度咧就进行呢个执法行动啦。 咁就打击呢个非法咧驾驶电动可移动工具啊，佢哋叫做，咁都系为咗保障市民嘅安全啦。 系啊， 咁行动之中咧就系拉咗一位妇女嘅，咁佢涉嫌咧，其实你唔好以为就咁揸电动单车啊，系咁以拉下或者系罚少少，唔系噶，原来涉及咩啊四宗罪嘅。 哇！ 边四宗罪咧？同大家讲下，第一涉嫌咧就系未有登记车辆啦。第二就是驾驶时没有驾驶没有这个有效的驾驶执照啦、第三就是驾驶时没有第三者保险啦、第四就是使用车辆及驾驶时没有戴上认可防护头盔而被捕四宗罪了已经 哇 是啊所以之后稍后他怎样判呢就不知道你说、其实警方都说电动可疑工具其实不是包括只是包括电动单车的还有电动的喂滑板不是电动还有那些滑板的电动滑板车都是其实是不适宜在一般的跟汽车一起共使用路面的、也都不适合在行人道啦单车径啦上面使用的所以大家真的留意这些也是未经登记未经领牌都是随时是违法的 是 也都会罚款和或者是监禁 我想不只是我其实都有几多的市民呢会在街上面有时候真的偶尔见到、有一格那些声音就嘻嘻 嘻嘻 嘻嘻嘻嘻嘻嘻嘻嘻嘻嘻嘻速度呢我们都看到其实真的不是慢他们都可以揸得挺快 是 啊那就算你是在单车径使用这一类型的叫做电子交通交通工具的话其实也有一定危险性因为其他车人家用脚踩 是 你高的就 你是要行电的 行电 你 肯定快啦是不是、如果人家的单车选手就算精英单车选手你都嘘一声过他那你就可想而知那个速度呢其实这么快又違法啦，咁啊，絕對就係唔好再喺路上面咁樣用啦嚇。 所以警方咧近排啊，即係頻頻打擊啲非法駕駛電動嘅代步車啊，咁保障市民嘅出入安全啦。其實咧咁樣講啊，小白，單係單靠咧嚴厲執法，其實真係治標唔治本嘅。其實點樣可以令到呢啲環保潮流嘅玩意啊可以合法使用，又可以顧到途人嘅安全咧？你覺得？ 是咪应该直头唔好喺市面上出现，唔好俾佢入嚟， 系咪啊？ 系 不过咧，电动嘅代步车咧，你亦知啦，一直都可以卖，但系又唔可以踩，同埋嗰啲灰色地带先。 系， 所以唔少市民咧都偷鸡揸车啦。唔少市民偷雞揸喺邊度啊？馬路啊、行人路同單車徑橫衝直撞咯。咁、所以其實都幾危險。不過咁樣可以諗諗計嘅，即係例如可以咁啊，提出喺週末嘅夜晚唔俾用得唔得咧？ 哦， 咁會唔會好啲啊？週末嘅夜晚唔俾用分時段，或者係監管定立準則啦。咁或者係最低嘅駕駛年齡限制得唔得咧？ 啊， 即係你未咁你未過幾多歲唔俾你踩咁樣啦？或者係一定要有駕駛經驗，好似你哋啲有車牌 嘅，有駕駛執照 係啦。亦即係或者係限制車速咯。咁諗下呢幾個方法可唔可行？咁都可以 嘅，系啦，咁啊多啲意見咧，咁啊等大家討論一下，咁啊唔係話一刀切就冇嘅咁樣， 唔好一刀切咧。 大家多啲討論，咁啊將件事就整翻好佢就最好啦。 冇錯，不過大家真係小心啦。其實齋啲咧好危險啊，仲有咧有時睇新聞，你咪知唔知？我好中意睇新聞噶嘛。哇，嗰啲充電器咧唔小心又會過熱啦，引起火警， 哎呀， 有幾多危險嘢、啊？ 嗰啲一爆炸起上嚟，哎呀唔敢諗啊。 所以大家你諗下啦，其實咧你用呢啲咁嘅電動可疑工具咧，分分鐘涉及頭先我講嗰四宗罪嘅嚇。 咁大家留意住啦嚇。好，唔該曬 Didi。唔该晒，天气方面咧，等阿欧啊同我哋讲讲咯。欧出边天气点啊？ 喂，早晨小白，早晨咁多位晨光嘅听众朋友，早晨早晨啊！ 早晨系出边大风嘛？ 少少、OK 喎、不过都系蓝天白云咯，几正啊！其实近排真系踏入秋天咧，咁大家啲衣着穿搭咧、又可以多啲 layer 啦。即系如果有听呢、即系晨光 KOL 阿海咁样，你会讲话。喂，近排秋天咧就可以着件外套啊，左穿右搭啊，你知啦，香港啊个夏天咧，你永远都系即系一件 T 咁咧搞掂，一件 polo shirt， 男士系咁啦。即係長褲又翻工需要，如果唔係好多人都著短褲。係 啊，所以如果一有機會啊，梗係左搭右搭啊好啲啦，係咪？喂，好啦，快啲翻嚟一齊做節目啦嚇，唔該曬哦。天氣方面啊，部分時間有陽光，最高嘅氣温啊大概27度，吹清勁嘅偏東風，初時離岸吹強風，咁啊高地間中吹烈風㗎。展望本週後期大致天晴，下周初風勢頗大，有一兩陣驟雨。而家室外氣温係23度，相對濕度62%，強烈季候風信號啊生效緊嘅。另外空氣質素健康。指数就属于3至4，低至到中级度嘅水平嚟嘅。时间嚟到早上嘅7:17啦吓。 晨光大学， 今日朝头早晨光大学咧，咁啊邀请到嘅资深经理人 Jerry 上到嚟啦。早晨 ，Jerry。 早晨啊，小白。 记唔记得上次咧，我哋就讲啲脾性啊？咁啊，脾性嘅嘢梗系有好有坏啦。 好嘅记得，唔好嘅唔记得、哎。 做人都应该咁、啊。好嘅记住佢，唔好嘅有阵时候就过眼云烟，唔好摆喺心嗰度。 喂，我问你先， 点啊？ 点解你话喂咁又好、啊？你应得咁爽？喂，有时呢啲咁样嘅吓、啊、脾性咧、啊，因为你上一集有问过我啊嘛，你话喂有冇啲用啲脾性耍下，可以有啲好嘅效果啊？ 系啊， 喂，其实咧呢啲算系形象嘅一部分嚟噶、 啊， 有时会得到咧。宣传嘅效果， 其实我咧就好想问一下呢样嘢啦。好多时咧见到某一啲嘅偶像啦，可能系国外嘅或者其他地方嘅，啊见到佢哋咧有呢个态度，即系我系唔理，我系咁样噶啦。我有听过啲行内人讲话，佢嘅性格真系咁嘅。我又听过有啲咧，唉唔系啊，佢好似系做出嚟嘅，但我真系分唔到啦，因为真亦假时，假亦真。即系虚虚实实嘅嘢，我都摸唔透。咁但系其实如果呢一种咁样嘅脾气同宣传方面，其实又系咪楞得埋楞，定系点样嘅咧？ 嗱，如果喺我做经理人呢一个行业入边嚟讲，某程度上任何嘅嘢咧，你系俾公众睇到，或者就算唔好话公众啊，俾业内嘅人见到， 嗯， 都其实系一种宣传嚟噶啦。就算你唔知道、 哦啊，只要嘅要嘅一样嘢就曝光率， 系啦，因为你唔知道嗰样嘢系宣传都好啦，或者你唔当佢系宣传都好啦，其实你都系宣传紧咯。咁、但系当然咧，我哋系好嘅事情嘅时候咧，我哋就会话佢系宣传啦。但系唔好嘅嘢，咁我哋就梗系唔当佢系宣传啦。咁、但系我哋唔好用好与唔好去衡量先。 系 啊，其实你反我成日都同我特别系啲新人，我成日都讲嘅。特別係而家今時今日咧，你一行出街嗰一刻咧、 啊， 其實你已經當自己咧係喺個 audition 嗰度、 啊， 你已經係去緊試緊鏡噶啦、 啊。 因為而家周街都有人認得你嘅時候， 係啊， 但係你又未係天王巨星啊，認得你啊呢、這個邊個嚟嘅咧？咁、如果有人認得你嘅時候，你就會覺得啊喺佢平時著衫，哇！而家真人靚過上鏡喎， 係啊。 咁呢啲咪其實已經係好嘅宣傳啦， 係啊。 加上而家有社交媒體啊， 係啊， 個個都有部手機啊，咁所以咧，任何你。只會有曝光喺個社會嘅機會，我都一定要當佢係一種宣傳嘅叫做策略， 係啊， 而去處理你個人嘅操守。我用翻一個宣傳嘅角度，去令到你知道你要好謹慎自己嘅操守同埋行為咯。 哦，唔怪之得有陣時啲歌手啊、偶像啊，邊位都好啦，佢哋甚至乎去超級市場買嘢咧。我都唔知係即係當係宣傳好啊，定係咩？其實你都見到娛樂版會有嘅，咁嗰個又係宣傳嚟嘅，但係佢哋意料之外嘅。 嗱，意料之外嗰啲我就意料之內同外就有機會再講啦。但係咧，我反而喺宣傳呢度咧，我想講一講啊，其實咧好多人以為見到一啲嘢，不論係好嘢，或者唔好嘢，你哋會覺得有時啲觀眾會覺得。哎，都唔知系咪专登摆出嚟嘅？ 系啊，系啊，系啊！ 佢迷思啊，吓佢真人都唔知系咪咁嘅。嗱、 啊， 我用时代去做一个分野。 好啊， 以前五六七八十年代、 啊， 大部分你见到嘅嘢都好有机会系假嘅。 系咩？ 系， 即系我细个睇嗰啲报纸娱乐版嗰啲， 唔系，我唔系讲娱乐嗰个，我讲嗰、那个，譬如嗰个星， 系啊， 嗰个星，或者嗰个演员， 系。 啊！你佢见到佢个性，啊见到佢笑容，啊可能系装出嚟嘅。 哦， 点解咧？因为嗰阵时嗰啲曝光机会低啊嘛。 系， 系嘛？你真系要下下要多谢你哋电台访问你先听到佢讲嘢。 嗯， 多谢电视台或者电影你见到佢访问佢、或者有戏做，你先至知道佢嘅个性。 报纸周刊访问佢咁样。 系啦，啊嗰阵时仲要冇乜video 嘅访问、哦，大部分都系平面噶噃。 啊Jerry 咁讲咧，我谂翻我以前，哎、又要讲我细个添，即系一路剪头发就一路有一扎杂志， 系啦。 咁嗰啲杂志咧，我其中一个好成日抡嘅系咩咧？ 系啦， 就系嗰啲偶像嘅访问， 系啦。 佢哋啲访问咧，就而家估翻啦，就系佢哋应该系攞个录音笔， 就一路做訪問咧，就一路錄低佢， 跟 住就係啦，就直頭將佢嗰啲即係個記者問乜就寫翻出嚟，記者問咗乜，跟住就括喎咁樣啊 ，Jerry 答乜乜乜咁樣， 係啦， 係咁樣嘅形式嘅啦，而家就梗係出片啦。 好啦，咁你諗下啦，你以前睇嘅時候，你攆呢啲雜誌，你某程度上攆下攆下攆完之後，你當我真嘅啦喎。或者你有冇懷疑過你幾可會睇完個訪問，都唔知真定假嘅。哪怕你講完呢番說話，你都係會講好自然咧，好似有少少入咗骨、入咗血。嗯，阿某某咧，佢係一個咁樣嘅人嚟㗎，即係你好似認識佢咁樣。咁所以咧，以前嘅年代咧，即係科技啊、資訊啊冇咁發達嘅年代咧，我哋容易裝啊。 係， 即係當然我唔係話要唔係造假啦，即係起碼我。長期掛住個笑容， 嗯， 咁但係其實我嗰個所謂長期掛住個笑容，其實我一日都唔使掛住好多個笑容， 哦， 唔使掛好耐啊，係咪啊？ 係啊， 但係咧而家唔同咗啦， 係， 而家咧就周街都係有人可以攞部相機啊，影到相啊，亦拍到片啊，你自己亦都會經常去自己去post 呢個社交媒體啊，係 啊， 同埋仲有多咗有啲嘢叫真人 show 啊， 係啊係啊係啊， 或者而家做訪問咧就再唔係局限咗喺傳統嘅電子傳媒啊，網上亦都有唔少嘅訪問啊，變咗你曝光率多咗嘅時候咧，我可以好肯定咁話俾你聽，一個人我一日24小時入邊，我可以裝到兩個鐘、三個鐘、五個鐘、 七 個鐘咧， 係， 但你裝唔到24個鐘， 係啊，你咁笑法即係皮笑肉不笑， 你扮唔扮嘢裝作你裝唔到24個鐘、我當你咁叻裝到24個鐘。你裝唔到七日，你裝到七日，你裝唔到365日，所以咧變咗咧，而家啦就一跳翻嚟而家呢個年代咧、我會覺得你見到有好多唔少嘅名人啊或者藝人咧、你見得到佢哋嘅脾性， 我仲見到好多新聞話佢哋黑面，因為佢哋冇笑啫嘛。 但係反而咧嗰、那個真實性咧係真係強咗好多嘅， 係 就唔係話嚇。经理人，你点解你唔帮佢啊？搞下个形象啊，搞下啲态度啊，搞唔到啊！因为嗰个世代唔同咗，已经再唔系所有嘢咧可以好似以前咁样封闭式，系嘛？我完全喂啊，小白你啊嚟紧呢一个月都唔会出街啦，你净系帮我咧喺15号同埋28号就帮我做个访问啦， 系咁啊，净系笑两日嘅啫， 系啦，以前得噶嘛。所以咧變咗啊！而家嘅所謂借助你平時嘅操守去做形象嘅宣傳咧、靠嘅係亦都係靠多咗藝人自己本身對於自己嗰個情緒嘅控制啦。因為你控制到自己嘅情緒嘅時候，即係你就好自然唔會咁容易失控咯。咁當然而經理人嘅責任咧，以前就係會諗盡辦法去封閉咗一啲我唔想見街嘅資訊。但係而家咧，對於呢啲所謂嘅危機處理咧。已经有少少过时啊！而家反而紧张嘅系平时点样同你做多啲叫做唔好话心理辅导咁严重啦，即系倾多啲偈啊、大家分享多啲即系事情啊。其实咁样咧系曲线，甚至乎某程度直线，系帮到个艺人点样去自我宣传，或者当佢哋面对宣传嘅时候咧，系点样去掌控自己咯、 年代又唔同啦。不过头先听 Jerry 讲嘅时候咧，令我谂翻起喺，因为我熟日本艺能界多啲嘅，佢哋其中有啲事务所咧，其实都系讲紧开放呢一个佢哋嘅网上平台咧，开放咗都系真系几年嘅时间。 冇错，绝对系啊。 系啦，咁你谂下，而家都2022年啦，佢开咗几年啫？咁之前嗰段时间点咧？佢哋就話到啦，因為要保障藝人，即係用呢一個考慮名目啦，保障藝人啊，兼顧佢哋嘅形象啊，各樣嘢，而就話我哋啲人咧係唔上網上邊嘅、完全係唔會見到佢哋喺網上邊出現嘅，咁啊變咗佢哋係封閉到咧，其實你即係仲係要即係買海報啊，揾佢嘅 postcard 啊，你喺網上邊見唔到佢哋一樣，就算佢哋出新聞咧。你都見到個人手畫出嚟嘅樣子，即會有咁樣嘅。咁所以頭先 Jerry 就講有好重要就係、是，喂，係喎，真係80年代嗰、那個風格咧、原來佢哋而家可能有啲其他地方都仲用緊，不過都係改進緊㗎啦。始終都係internet 嘅世界啊。 嗱，我又咁樣去回應呢樣嘢，改進咧，其實都係喺度操控緊、掌控緊啦。不如唔好話操控咁嚴重啊。有呢啲情況出現咧，其實有一個首要嘅基本入場條件嘅，就係嗰啲人要紅，即係如果唔係紅星咧， 咁咪操控嚟做咩啊？ 你就唔使操控啦， 係啦，由佢啦， 直落河啲由佢啊，直情喂，唔該你出多啲啦，係 啦， 即係你唔夠 fans 啊，咁通常咧，首先入門第一個咧，如果你講呢一個議題咧，嗰啲一定係都唔係。 话一般有翻咁上下，直情系红咗。 系啊，直情红咗，因为嗰阵事务所出嗰啲全部都系红嘅。 咁好啦，咁你话喂红咗，咁又咁封闭 ，Jerry， 咁啊即系同头先你讲嗰堆说话系有少少即系两极咯。啊，咁调翻转， 嗯。 我去頭先我講緊佢點樣去要所謂留意你嘅操守啊，你嘅行為去宣傳啦、啊。 嗯。 啊，用翻唔係話七八十年代或者五六十年代嗰種封閉咧，某程度上其實亦都係另外一種曲線嘅宣傳。 嗯。 啊，因為當你已經唔需要再借助一個叫做社交媒體或者係公眾嘅媒體或者一啲訪問嘅時候。嗯去再持續谷你嘅人氣， 嗯， 因為你已經有咗啦嘛， 嗯， 因為其實做每一樣嘢都叫做有個目的嘅啦，比較難聽啊，有個目的，有個目標啦，不如講去進發嘅嘛， 嗯， 咁你經已達到咗啊，叫做話我都經已紅到啊，或者我有咁翻有翻咁長嘅影響力嘅時候，變咗其實嗰、那個所謂社交媒體又好，公眾訪問又好，嗰、那個已經唔係你宣傳嘅最重點啦， 嗯， 啊，對於一啲譬如話我，譬如我想去入行做藝人嘅，咁我梗係要借助。我自己嘅社交媒體去宣傳一下啦、 嗯， 但如果你紅咗嘅話，你根本係唔需要。好簡單，好、嗯、簡單，舉一個例子，好多好出名、好出色嘅演員、 嗯， 或者歌手、 嗯， 或者任何一個層面嘅演藝人，如果佢哋已經係非常之受歡迎嘅，紅咗噶啦，有識相對大嘅影響力嘅話、 嗯， 其實平時你唔會見到佢哋做任何訪問嘅， 係啊， 到幾時佢哋會做呢？有戲上、 啊、有 product 啦， 有劇上，有歌出， 嗯。 开演唱会， 嗯， 所以变咗咧喺嗰啲时候做访问咧，佢唔系借助嗰啲访问或者曝光率去宣传自己， 嗯， 佢系宣传件事， 嗯， 因为佢哋已经过咗要宣传自己嗰个时期，咁、 哦、 所以咧，有时我叫做话平时唔去宣传咧， 系 调翻转，亦都系一种宣传，因为你好渴求，哎呀唔见咗佢好耐啦，佢去咗边啊， 系， 哎呀佢终于开演唱会啦，砰一声突然间有五个访问、八个访问，哇出咗四五个 post， 嗯， 你嗰种激动嘅心情，可能一次过攞翻晒你过去呢十二个月失去嘅嘢， 嗯， 咁你嗰个影响力，即系对你嚟讲作为一个 fans 嘅影响力会更加大咯，咁所以变咗宣传咧就唔一定要系单向式系咁出嘢嘅，系、 哦、 要好视乎究竟，就正如你所讲，系喺日本嗰类型嘅事务所，点解佢哋仲好用翻啲咁封闭式嘅方式咧？原因就 系 咁咯。 哦，咁下次又再同 Jerry 讲下咧，到底喺宣传上面有啲咩我哋可以听一听啦吓。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七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昨日发表上任后首份施政报告，重点包括吸纳人才企业、加快造地建屋、推出纾困措施等。抢人才方面，目标每年吸纳至少35,000名人才。政府会推出高端人才通行证计划，另外向合资格外来人才退还两项印花税。抢企业方面，政府设立300亿元共同投资基金，投资落户香港的企业。为加快公屋轮候人士上楼，未来五年会兴建30,000间全新简约公屋。政府为公屋轮候时间封顶，4年内由6年降至4.5年。至于北部都会区，将会全速造地建屋。为加快旧区重建，政府建议放宽申请强拍门槛至60%或者70%业权。当局亦都宣布延续公共交通费补贴计划6个月，长者医疗券计划会优化，有条件增加至2,500元，并容许夫妻共用。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临时代办大兵话，单边强制措施严重侵犯人权，加剧人道主义灾难，应该立即彻底取消。大兵在联合国大会第三委员会人权议题一般性辩论中代表25个国家作共同发言。他说世界正是面临相互交织的全球性挑战，发展中国家首当其冲。国际社会极需加强团结合作，坚持真正和有效的多边主义。 大兵话单边强制措施以及次级制裁同过度遵守加剧当前人道同经济挑战，导致食品、药物同安全饮用水、燃料以及电力等基本物资同服务严重短缺，并对包括健康权同生命权在内嘅人权造成负面影响。佢话25国重新反对单边强制措施，并呼吁有关国家立即彻底取消有关嘅措施，亦都呼吁各国未来唔再实施有违国际法同联合国宪章嘅单边制裁。泰国气象部门警告，直至星期六，南部地区将出现大雨到暴雨，可能导致山洪暴发同山泥倾泻等嘅灾害。警报在昨天发出，说在不断增强的季候风影响之下，南部地区近日将持续出现强降雨，提醒民众需要做好防洪准备，雷雨期间避免外出，所有船只应该谨慎出海，小船应该留在岸上。天气方面，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7度，吹清劲的偏东风，初时离岸吹强风，高地间中吹烈风。展望今个星期后期大致天晴，下个星期初风势颇大，亦都有一两阵骤雨。而家气温是23度，相对湿度60%，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而家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嘅交通消息。咁先报告啲塞车嘅消息啊。咁由于狮子山隧道去九龙方向管道里面嘅慢线有紧急维修，慢线就唔可以通车啦，所以而家嘅车龙好长啊，塞到去威尔斯亲王医院咁远嘅。狮子山隧道去九龙方向管道里面慢线有紧急嘅维修，慢线不能够通车，而家已经系塞到去威尔斯亲王医院噶啦。可以嘅话，揸车嘅朋友试下改用其他嘅隧道或者道路啦，应该会好好多嘅。跟住咧，有宗意外事故同大家报告喺新界嘅荃湾路，荃湾路去九龙方向近住环宇海湾嗰度咧，因为有意外啦，而家都比较塞车噶，龙尾排到去有线电视大厦附近。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暂时系隧道入口范围多车啲啦，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狮子山隧道啱啱提过啦，塞到去威尔斯亲王医院去九龙方向。大老山隧道九龙嘅龙尾就去到石门，将军澳隧道去观塘龙尾喺电话机楼附近。仲要提下大家咧，就系港珠澳大桥香港连接路有强风措施嘅，车速限制降到去每小时50公里。而现时新界咧，大埔公路沙田市中心一带去九龙方向都系多车，龙尾排到去马场嘅。屯門公路九龍就柏麗廣場一帶多車啦，後一啲嘅元朗公路去屯門方向府地一帶亦都係多車。好啦，我哋下一節嘅交通消息再會。 FM94.8 至96.9，香港電台第二台。 有音樂，有快樂。 以下是卫生署发出有关2019冠状病毒病的健康通告，以泰语广播。 This is a health notice about COVID-19 issued by the Department of Health, broadcast in Thai. รัฐบาลจัดวัคซีนป้องกันโควิด -19 ให้ฟรีแก่ผู้มีสิทธิ์ทุกคนพวกเขาสามารถรับวัคซีนได้ที่คลินิกโรงพยาบาลสถานีฉีดวัคซีนเคลื่อนที่หรือศูนย์ฉีดวัคซีนชุมชนที่กำหนดผู้ที่ต้องการรับวัคซีนควรรีบทำการจองโดยเร็วที่สุดตั๋วฉีดวัคซีนที่ใช้ได้ภายในวันเดียวจะแจกที่ศูนย์ฉีดวัคซีนชุมชนให้แก่ผู้ที่มีสิทธิ์บางประเภทเท่านั้นรัฐบาลและคณะกรรมการผู้เชี่ยวชาญยังคงเฝ้าระวังความปลอดภัยของวัคซีนโควิด -19 วัคซีนช่วยให้ร่างกายของคุณต่อสู้กับโรคได้ดีขึ้นภายใต้สถานการณ์แพร่ระบาดที่เกิดจากไวรัสสายพันธุ์กลายพันธุ์คุณควรได้รับวัคซีนเข็มแรกและเข็มที่2โดยเร็วที่สุดและรับวัคซีนเข็มที่3เพื่อเพิ่มการป้องกันนี่เป็นสิ่งสำคัญเพื่อการเริ่มต้นใช้ชีวิตตามปกติได้อีกครั้งสำหรับข้อมูลเพิ่มเติมเข้าเยี่ยมชมเว็บไซต์เฉพาะกิจได้ที่ www.covidvaccine.gov.hk 无论顺境定逆境，只要有信念，冇嘢系唔得噶。 只要有我哋，只要加埋你哋，一定可以令香港变得更加美丽、更加动人。 新时代奋斗者领衔主演，出发2022舞台剧，10月22日晚上11:35。 港台电视三十日。 因进行坪洲发射站重建工程，香港电台第六台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的大气电波广播服务，即是 AM 六七五，目前正以临时发射天线系统提供有限度服务。在北区、沙田、九龙东及港岛东的部分位置接收 AM 六七五广播信号或受影响。坪洲发射站重建工程预计到2023年底完成。期间，香港之声节目在香港电台网站 rthk.hk、流动应用程式 rthk Mind 和 rthk On the Go 如常播出，敬请留意。 CIBS 人人广播。 啊，几时落堂啊？ 要学生有学习动力，有一个愉快嘅学习环境，真系好重要噶。 总司令当然就是学校的校长啦。 怎样看住学校方向啊，带领团队去成长。 希望学生每日翻学都可以开开心心。 CIBS 节目。愉快学习总司 令。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慢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晨光第一线。 早晨啊，23度啫，相对湿度61%。强烈季候风信号是生效的，咁今日部分时间日间梗系当然有阳光啦。 系， 咁最高气温咧都系得27度嘅啫吓，咁啊吹清劲嘅偏东风啊，咁记住啦，咁展望本周后期咧大致都系天晴，下周初咧风势颇大，亦都会有一两阵雨嘅。如果要洗车啊，洗衫啊，留意一下啦。 系啦。看看唔洗字，定还是早啲洗系咪啊？你想讲？嗯， 唔洗住啦。 今日都 礼拜六。 今日都礼拜四咯， 系咪？ 你而家洗即系干净，礼拜五六日咯。 哦， 下周初啊嘛，一两阵骤雨。 系我哋嗰啲车啊，家庭车啫。 一讲到车咧，清洁嘅时候咧，我多咗清洁内笼，少咗清洁出边。 哦， 其实系应 该。我都讲。 系啊，咁你入边自己坐，你出边人哋睇。都理唔到咁多啦，又多風塵，又落雨咁樣。 家庭車啫，你試下有個靚女即係約你出街，你洗車啦。家庭車依家 係喎，有個靚女出街就唔係洗車啊， 係點啊？ 洗錢啊， 洗錢係嘛？又洗錢又洗車啦，咁啊架車整到靚立立啦。 係啊， 喂，今日咧講下早餐先。 我冇靚女約噶啦，已經。 哦，唔使咁樣講， 唏噓啊！而家有你就驚啦。 系啊， 工作上唔俾噶， 都唔得噶，叫佢哋揾我啦， 系咯，咁又得， 大家随心啦。讲翻食咩先？早餐系啦，咁啊，朝头早咧，依家就多咗嗰啲饭团店啊，俾大家咧喺个港铁站嗰度买个饭团，咁可能翻 office 啊，或者喺班房啊，即系你都知啊，好多学生哥都话啊，食个饭团。啊，琴日咧睇到个讨论都几得意， 即系我都要申报下先啊，我都忍唔住。 系你饭团关注组系咪？ 我帮衬过， 系。但其实饭团咧两嚿咧都几贵嘅，佢有阵时有啲平平地嗰啲$25一嚿，两嚿咧$50。 你两嚿等于食一个饭盒噶啦， 系啊， 等于多过啦，多过两个饭啦。 咁但系你谂下两餸饭几钱？你谂下佢两嚿几钱？ 你食两个饭团嘅，即系我纯粹唔好计味道啊，计饱肚程度啫。咁一定系食一个饭盒饱肚啲嘅。 系 系啊。但系冇办法啦，即系有 饭团咯， 饭团咯，同埋日式嘅感觉啦。咁好啦， 方便啊，即系有啲譬如户外工作嘅朋友，佢好难攞住个饭盒嘅有阵时，咁佢哋嗰啲人亦都会选择饭团比较多。 哦，呢个我又唔系咁睇， 系嘛？ 其实我又觉得攞个饭盒方便啲， 爬饭盒梗系方便啲。就系想讲饭团一啲都唔方便，点解咧？个讨论区啲人就系话饭团咧系世界上最难解拆嘅食物啦。咁啊，有阵时一啲紫菜啊劲易烂啦。咁啊，讨论区咧都有啲朋友话：喂，点算好啊？即系搞极，日日朝头早咧都唔能够练习多时，都唔能够包到一个靓嘅饭团出嚟。 因为先讲讲而家你喺譬如呢啲连锁店买到嘅饭团咧。咁佢係用一啲叫做半自動式將嗰個紫菜擺落嚿飯度㗎嘛，即係首先佢係一兩塊透明嘅紙，即係好似個膠袋咁樣， 將嗰塊紫菜啤咗喺裏邊， 嗯， 然之後先放嚿飯喺上邊， 嗯， 咁你食嘅時候咧就要將嗰個膠袋，佢有條即係斜線嗰啲咁樣噶嘛，掹開，咁就換言之嗰個紫菜就褪咗出嚟啦， 係， 咁然之後那個飯團篤就叫做自己跌咗落個紫菜上邊， 係，嗯，啊， 你再將個紫菜包埋食噶嘛， 而家佢嗰啲一二三步驟咧，其實 我自己。即係譬如我之前拍攝啦，咁，有好多朋友咧，啲攝製隊咧，其實佢哋都係會選擇飯團嘅。但我發覺咧，十個入邊咧，原來差唔多一半以上佢哋唔識得開嗰個飯 嘅， 所以變咗我喺個上面咧要教咯。嗱，一咧就係先喺上面拉落嚟，因為任何品牌都係用呢個方法 嘅。 一拉落嚟，跟住二咧就左邊拎開佢。跟住包包佢，三咧佢右邊拎佢，再包包佢，咁個飯團咪咯。佢哋原來唔知道 係 可以咁樣插嘅， 我都唔叻嘅。 所以咪要話俾大家聽，其實飯團係有一個正確嘅開嘅飯 法咯。我啱啱喺你哋兩個中間， 嗯， 我識得開， 係， 但係我真係開得唔叻，我次次都開爛塊紫菜㗎。嗱，你唔係開爛中間咧，就開爛直角，你好難話完整地成塊紫菜褪到出嚟嘅，必定有損傷。 嗱，小白開得叻啦，即係甚至乎會拍嗰啲教學短片啦。咁，其實好多網絡討論區入邊啲叫做巴打啊，都未必做得到。咁，未必做得到咧，有陣時就變咗弄巧反拙啦。意思係咩咧？你開嘅時候開唔到，嗱，你食飯團就係諗住嗰個膠紙或者膠袋咧可以。令你無縫啊，即 係 唔使用隻手就已經可以開得到同埋掂得到，因為你隻手污糟嘛。 嗯嗯， 其實你即係要搓完手先做。 其實呢個都多餘。 係啊， 你之後食嗰嘅時候，你明明係揸翻塊紙菜。 係啦，咁所以成件事咧，嗱，所以你諗下，地盤工友一定唔會揀飯團。佢本身隻手本身做完嘢喺嗰啲工地嗰啲都塵，即係沙塵滾滾啦，爬個飯盒仲好，食完冚翻埋佢，嗱抌開還環保嗰啲啦。咁，所以哇，好多朋友都話：喂，唔識拆，唔識解。咁當然啦，有啲勵志嘅故事嘅，有一個網民係咁樣講嘅，佢話練得多就得㗎啦，唔好放棄啊！我用咗三个月时间，终于练识咗啦。咁 你三个月食咗几多嚿先练得识先？ 我又真系唔知。 唔系时间长短啊嘛，系究竟食咗几多嚿啊嘛？ 系啊，不过都几有趣，觉得开饭团呢一样嘢啊，我又想问一下，即系日本咧，即系都好大行其道啦，关于呢啲饭团啦。啊，其实系咪个个日本人都开得好叻嘅咧？我又想问一下啦。 我又冇識日本人唔識開喎， 係咯，可能佢哋本身與生俱來喺個 因為 特首嘅 DNA 入邊已經有呢一樣。 其實本身嗰個飯團嘅包法咧，佢哋有陣時自己喺屋企都會咁包，佢包完之後都可以用翻一二三個步驟拆翻開佢， 咪即係佢自己都用兩塊透明膠紙包起咗。 其實用石紙包都可以用，都可以做到呢個包嘅方法，都可以變到哇好聰明喎，一二三咁樣。 其實點解唔一早將塊紫菜已經包咗喺嚿飯 啊？ 係啊。因为紫菜掂饭掂得耐咧，佢就惊淋啊嘛。 吓，其实唔系掂得耐，掂两三秒就淋啦。有阵时我连摆落口嗰下，即系当我完美包裹咗嗰个咁嘅饭团啦，我摆落口嗰下咧，都淋淋地噶啦。你系咪咁咧，钟哥？你块紫菜烂系因为脆得滞，系嘛？ 唔系啊，总之佢一定系开烂啦。 系咩？ 系一定搣烂嘅。 咁你系学下小白开，一定开烂。 一定开烂。 系啊， 可以开班教添。 系可以。 真系， 但系你唔好收钱。 我唔收钱， 因为点解咧？嗰个 收饭团钱， 嗰个饭团咧，已经好贵啦。 我只系要一个饭团， 因为个饭团已经好贵，你仲要收埋钱咧，搞到六七十蚊咧，我不如食碗拉面好过啊！真系。 因为咧，佢嗰块紫菜喺嗰个胶袋里边啦，叫做啦。咁有阵时咧，啲位咧都几凸凸陷。咁，你攞住个角，你必定系整烂只角咯。即系你好难话，我黏住少少咁样，你好难噶嘛。你揸落就一定整烂。 喂，同你哋做个 research 啦，咁啲叫网民都喺下边留言咧，就系话喂，如果大家食呢啲饭团咧。最喜歡嘅味道係咩？嗱，我深信你哋一定係明太子咩辣 明太子 首選啦，呢個係咪先？第二、第三位係啲乜嘢餡料咧？ 我估啊，即係大部分都會喜歡嗰個咩三，好似有個三文魚唔知乜乜 哦，咩鹽燒三文魚啲嗰個界別啦，係啊，我又會覺得咧。 既然本身飯團都已經即係米香嘅味道啦，咁、 嗯、 應該啲人會鍾意濃啲味道嘅、 哦。 我自己覺得咁樣配會可能多啲人鍾意嘅，因為香港人其實食嘢都食得幾濃、 嗯。 你見啲四川菜咧，咁、出名就因為濃啊嘛啲味。咁、我又會覺得，譬如會唔會sukiyaki 嗰啲壽喜燒牛肉嗰一類，又會唔會又都好受歡迎咧？咁、樣 係其實咧，你哋都講中咗咧，網民比較喜歡一啲味。味道啦，牛肉味啦，咁啊唔知个烹调方法系咩？第二，你哋喜欢明太子啦。第三咧就系一个叫做鱼字，跟住加个有冇个有字啊？系咪叫有鱼啊？有边读边无边读字啦？咁样 鱼字旁做个有字， 系啊，有冇个有字？跟住啊，嗰一种我都成日食噶，虽然我食极都唔知入边系咩鱼，总之入边 有 啲咸 啦， 系啊，系啊，但系我记得咧，反而即系自己去日本嘅时候咧，就冇呢啲味，反而得梅子。 我啱想講，其實如果你話咁多種咧，我自己個人嚟講，我最中意嘅唔使咁複雜， 係 一粒梅子喺中間嘅飯團，我就最中意嘅。 反而我麻麻地喎呢個， 好中意嘅。點解咧？因為你食夠飯，我本身係中意食飯嘅嘛，我中意飯嗰種味道同埋質感噶啦嘛已經。但你食到去成嚿飯之後，中間有一粒梅子好酸嘅， 係咯， 就吊起曬所有嗰個味蕾出嚟。 因為我哋細個睇日本漫畫咧，冇咁多味道啊嘛，啲飯團通常都係梅子。 阿婆鏈飯團就擺粒嘢喺入邊啊嘛， 講到已經哇好好食咁樣啦。 例如你食日式早餐都係噶嘛，即係唔係飯團一碗飯俾你，可能個旁邊就一碟俾一粒梅你噶嘛，就係我哋食嗰個味。 加啲葉菜咁樣。 係啊係啊，即係搶翻嗰個味蕾啲感覺出嚟。係 香港都有好多唔同嘅味道嘅，不過我又覺得唔好。演变得太复杂啦，因为好似两餸饭咁样食两餸饭啊，整只大闸蟹喺度，跟住啲饭团店依家都开得好多噶嘛，即系入边啲馅突然间有鱼香茄子啊咁样嗰啲啊，咕噜骨啊咁样咕噜肉啊， 咕噜肉 诶 鱼香茄子即系呢个。喂，再地道啲餐蛋飯，會變咗整餐蛋喺裏邊，變咗餐蛋飯團。 冇搞咁多嘢，頭先嗰啲 OK 噶啦。 溏心蛋飯團都有人氣喎， 係咩？係啊，呢個都 係 喎。 即係我聽講好多人都中意咧，就係一咬咬落去咧，有蛋黃嗰個感覺。 不過其實類近呢啲咁樣嘅食法啊，即係譬如飯。团咧，而家讲啊，饭团都系饭里边包住某一啲嘢。 其实同黐饭都一样啫嘛， 黐饭 我自己会觉得， 你只不过换咗个饭，即系唔 系 米啦， 一个可能肉松，跟住一个换个唔 同埋糯米啦， 系啊。 嗱，咁早排而家都有啲铺头系专系卖呢啲嘅，咁早排有嗰个美式快餐连锁店都有啦。佢上下就換咗唔係麵包， 哦係啊係啊， 換咗米餅啊嘛，即係都係用米煮咗嗰個飯出嚟， 用米當咗個包，跟住再整個漢堡包。你哋 好耐啦，嗰陣時謝霆鋒 Wise Burger 已經有啦， 係咯就係嗰啲咯。 我覺得食法好似我硬係到而家咧都仲未係好非常接受呢個。 我係個人喜好啫， 係啊， 一般一般。咁而家有間有啲鋪頭咧，就專係做呢啲嘅，即係而家開咗喺度，就專係上下都係米。咁就中間任何餡，係任何到點樣咧？唔係講笑，我正話講嗰啲餐蛋啦。哇！我叫過一次，咁我咪即係食緊個餐蛋飯炒底咯。我就係講你聽啊， 係咩？ 咁咪即係食緊個餐蛋飯炒底咁樣。 會唔會係因為經濟唔好啊？即係等大家飽啲 啊？包裝得好美輪美換咁樣。 係，等我睇睇個最新嘅交通消息先啦嚇。咁啊，獅子山隧道緊急維修方面嘅，咁啊往九龍方向管道內。慢線啊，封閉，非常擠塞啊，非常擠塞啊！龍尾咧過埋呢個威爾斯親王醫院嘅，咁啊駕駛人士咧可以考慮改行其他嘅道路往九龍啦。 嗯，咁啊，大家希望今朝有時間食個靚早餐啊！ 長廊這個位置。问我或你到此争吵日夜如是，逼疯彼此，谁可阻止激心炽热？从来对你在意，但你没有睿智，不断扭曲原意，横蛮是一种愚痴。信任幻灭，好意思维持真意，薄唇上的真切病态没法医。谁还想伤心多半天，爱重秒衰竭？谁还想争执？ 终结，谁宁愿分手中暂时，何以彼此那么仁慈，苦恋到厌时，并非失去良知，何必带着毒誓。要面恨随时宣示，受够你的阻动词，满口忠言还望对骂到此，爱更加深切，明知生死都靠意都无法终结，明知分手中暂时怀恨也爱得极致，仍挣扎到目前真力下停止，才触发着敌意， 尹浩影的作品《密切接触者》。 香港人的身体状况都很值得我们关注啊，阴公猪啊，大家原来那个香港人那个叫做心肺功能健康的状态呢，有下降的趋势，那个体能方面。 我觉得不是只是香港人啊。 是，这个是的。 因为你疫情关系呢，大家做运动的机率即是早期呢即是少了很多的。咁應該係即係全世界嘅啦。 係啊，佢呢個其實咧喺2005年啦，2010年基本上就5年或者10年咧，佢哋就會做呢啲調查嘅。咁睇翻，譬如2021年咁呢個一定係牽涉到疫情嗰、那個影響啦，嗰、那個數據。咁佢哋咧就預個結果，佢哋睇完之後咧就話30歲。打後的體適能咧，喺四個範疇咧都有走下坡的趨勢啦。佢哋四個範疇分別咧就係、是心肺功能差咗啦、另外就係肌肉差咗啦。咁啊，即 係 肌肉少冇辦法啦。咁呢、這個即係大家真係少咗運動啦。咁有段時間嘅話，咁另外就係柔軟度差啦。柔軟度差咧，其實都好值得關注嘅，因為你容易影響到你會唔會受傷。你見到運動員啊，即係歐都明白，有陣時柔韌度差同柔韌度強。譬如攞翻以前傑斯，瑜伽大師嚟噶嘛， 係啊，即 係佢好少受傷。 你咧啲叫做受傷嗰啲嘢咧，如果你啲筋骨係好咧，自己受一受身，卸一卸力，係 啊， 又爭啲啊， 爭好遠啊呢個。 你哋做運動都知啦，你有冇留意咧？叫你哋譬如舉嘢好辛苦噶嘛，大力啲，大力啲，俾多下，俾多下，你哋会俾噶， 系啊， 即系你哋会忍到嗰下嘅痛楚。 俾啲我，俾啲我，再俾多啲我。 拉筋啊，瑜伽嗰啲咧，忍唔到， 忍唔到个，叫你顶多一秒，顶多一秒，哎，唔得啊！ 我细个咧都 唔知点解， 都系去学功夫咧，哇！佢拉我只脚嗰条筋，我真系拉到逼咗啲眼水出嚟， 即系叫你举多下你就忍到，但系叫你拉多一秒你就唔得。 系啊， 系啊，系啊， 真系好常见呢一个情况。不过嗱，讲真，心肺功能咧，即系譬如自己即系经历咗疫情之后咧，我都觉得自己咧跑步啊、打篮球啊，冇以前咁好气。呢个都真系可能要揾翻啲 锻炼 翻，或者揾翻啲相关嘅医护调理下。 同年纪成长紧大紧啦，跟住你又缺少运动咧，系好成一个即系明显嘅对。因为你年纪越大的时候，你再不 keep 或者去 keep 住个心肺功能咧，其实佢退步得都几快添啊！咁你知啦，去到呢啲即系三四十岁嗰啲朋友咧，其实大家 都是已經有一定的社會工作經驗，嗯、大家都是很需要 去應酬，簡單啲嚟講， 係咪？即係夜晚黑可能又冇咁多飯嗰啲 咁所以你話食嘢食得好咗，或者食多咗嗱，導致其實呢一批嘅朋友咧，三十歲打後嘅咧，個脂肪比率都高咗好多。 我用翻阿 O 嗰個詞語啊，斷崖式咧，你唔好話嚇你啊，你而家未到啊。你過咗五十歲之後咧，係、 嗯、 真係斷崖式跌落去嘅、 嗯。 你個體能同你個身體機能， 真係要 突然間 drop， 完全同即係四字頭咧兩件事嚟 嘅。係咪啊？係 啊， 我再同二字頭應該都係即係每一個十年就斷崖式一下咁樣。 不過你二字頭轉三字頭，你唔係好覺 好覺，其實好覺，其實好覺。 即係可能你 我近少少啊，我近少、嗯，我覺得二字頭同埋三字頭已經爭好遠好遠。 二字頭仲可以追到巴士。三字头已经唔得啦，我放弃啦。 我寻日先追完巴士，我寻日斜路都仲追到巴士， 车未追到巴士咯。系啊， 以前 巴士冇开得咁快， 我以前追一个站。而家咪等下一架， 系喎。以前咧，即系學生時代追巴士追追下咧，都到喎。 系啊， 唔使坐添。 而家都係等下一架。 系啊， 即係好明顯嘅。不過都係嗰句啦，大家鍛鍊翻啦。同埋，即係如果真係你有啲朋友真係成日都會咳啊，或者條氣唔順咧、嗯，你真係揾下啲中醫咧療理下。 啊、 因為、嗯、即係你疫情之後，譬如你染咗疫之後咧，其實你真係要調理嘅。呢、這個都係好、多專家嘅一個學説嚟嘅。你唔能夠話，哎冇事啦耶咁樣好。似完全好似重新咁样，其实难啲 系啊，所以值得关注嘅咧就系而家好多多咗好多人啦，佢明明三十岁左右嘅啫，即系三十岁打可能31、32，其实佢哋身体个功能咧。即係有啲年齡噶嘛，個身體功能咧其實就已經接近差唔多五十歲，咁你變咗喂，好似 double 咗喎，你衰老得都幾快喎，咁但係都係可以咧，透過譬如運動啊、食啊各樣嘅去到調劑翻嘅，因為譬如而家心肺功能越好咧，其實對我哋嗰個唔單止係壽命長咗，係一個優質嘅生活或者優質嘅健康狀態咧，呢個先緊要。就算你好長命，咁但係你永遠都係要食住藥啊、行路喘氣啊，其實都辛苦啊，咁所以咧而家就即係。即希望大家啦，就注重翻嗰啲，譬如肌肉流失各樣嘅問題。你肌肉冇嘅話咧，長期啲手手腳腳都係泡，其實都係自己辛苦。你行兩步路又喘氣咁樣，其實係呢啲日子咧，就我就會覺得比較辛苦咯。咁大家就多啲注重飲食咧，同埋健康就好緊要。 行少啲咯， 冇 你反映咗大部分香港人嗰個心聲喎。 喂，真係噶。你如果你话行两级楼梯你就喘气，咁话唔系行多啲咪得咯？咁可能好多人好似我咁样选择，不如一层都搭 lift 啦，即系嗰啲咁样咧。 今日好天气吓，走动多啲啊！ 我就自己就算拍嗰啲多层停车场咧、有阵时就算带埋仔仔屋企人嘅时候咧。我拍六七樓咧，我都會同佢講：，我哋行樓梯，因為我有 excuse 嘅。我同佢講話：，你見咁多人排隊，得一格 lift，我哋就行上去。 你講起停車場，好快講兩句，即係等於停車場，大部分人會派喺邊咧？近出即係近嗰、那個入商場嗰個位咯。 係啊係啊， 因為點啊，行少兩步咯。 係啊， 但係都係嗰句啦，多做運動，身體好啊。 入新界方向嘅咧，将一条入九龙方向嘅管道咧就改咗做入新界方向，就系、是、潮水式行车。咁而家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方向，龙尾排到过晒威尔斯亲王医院。咁揸车朋友咧，请你改行其他隧道啦，例如系大老山隧道啊、城门隧道啊，或者系大埔道出九龙。咁另外咧，市民咧就可以改乘铁路啊，因为咧系怕塞车，咁怕龙尾排到过晒威尔斯亲王医院嘅。咁另外啦。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环宇海湾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咁而家荃湾路出九龙方向啦，近住环宇海湾一段咧都系比较车多，龙尾排到去奇德村新村。隧道方面嘅情况啦，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而家龙尾排到去湾仔运动场。咁呢一节嘅交通消息，经已报道完毕。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O-G-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150是智商定是高度？ 170是重量定是长度？ 不如听下佢哋点讲啦。 虽然170的你和150的我差成20cm， 但你估多就是好的了。150的我是不会怕你的。 逢星期六下午三点至五点， 奔神、 小伦、 妈咪、Mika、 船仔、 Vicky、 莉莉姑， 一五零遇上一七零，新时代奋斗者同你倾极都倾唔停。 其实你明唔明啊？ 二台话你知。 日式定食你就食得多啦，咁印度嘅塔里你又食过未呀？ 我咁鍾意食嘢梗係食过啦。塔里喺印度係指盘嘅意思，係将各式各样嘅菜式放喺一个大盘上面，咁呢就可以一次过食到多种不同口味嘅尖酱同埋食物啦。 犀利喎，不过其实我都未食过㗎，我淨係睇过一啲飲食节目介绍过啦。不过以我所知呢，塔里呢就是通常会有豆蓉、炖菜、酸奶、薯仔、烤饼、米饭等等，每样都有少少，啱晒一啲食量唔大但是又鍾意试多几款唔同口味嘅朋友啊。 印度嘅塔里经常都系纯素菜式，当地人会加好多唔同嘅香料去煮各种嘅蔬菜，所以每样菜式都系色香味俱全㗎。 想知道更加多关于少数族裔的资讯，那就要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日朝头早六点至八点钟的 Beautiful Sunday 啦。 声音演绎超 B 魔力， 二台话你知， 国剧八三零，杨洋、赵露思，且视天下。 幽王准备亲自带兵出征，白风直单挑王朝，两人难分高下。黑风息同白风直私揣对策，麦雨骑已经在梁城备战，黑风息决定亲自动身将麦雨骑召回，白风直将希望寄托在麦雨骑的消息度，究竟打不打探到呢？ 国剧八三零，且视天下，逢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凌晨十二点半精彩重温。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有技术都要有适合的机会才可以发挥的。今次採用了杜比技術製作，而今次歌曲當中的細節和編曲上面的複雜度，他們覺得正好適合這一種技術的發揮。作曲填詞編曲監製 Super Moment 上榜五個星期，今個禮拜上升兩級，中文歌曲龍虎榜電軍位置， Super Moment 太科學。 中文歌曲龍虎榜本周正式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 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 《晨光財經》第一節。 财经之前不如睇下天气先啊，小白好嘛？ 好啊，咁啊，天气方面部分时间有阳光啦，最高嘅气温都会大概27度嘅。不过我成日觉得而家早晚咧，其实啲风都即系凉凉地啊， 系啊， 系啊，嗰个时间都几啱适合大家做下运动啊吓。咁啊，吹清劲嘅偏东风，初时离岸以及高地吹强风啊吓。咁啊，展望本周后期大致天晴，咁啊，下周初风势颇大，亦都有一两阵嘅骤雨嘅。咁啊，而家就23度嘅气温啦，相对湿度61%嘅。咁啊，见到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方面就普普通通啦，咁啊3至4，低至到中级度嘅水平。咁啊，另外就系强烈季候风信号啊生效紧啦，咁啊，所以出边咧可能有啲地方咧都大风啲啊，咁啊成日都话大风啊，大家就远离岸边啊，呢啲都已经变成我哋嘅常识啦。 咁啊，琴日咧就出施政报告啦，咁啊会睇到咧行政长官李家超先生咧咁啊发表任内首份嘅施政报告啦，主题咧就系为市民谋幸福啦，为到香港谋发展啊，接近咧3.2万字咧，一共啊。150个段落啦，透过超过100项多嘅呢个新措施咧，咁啊讲咗香港嘅治港方針啦，而且咧亦都有呢、這个新嘅定位，特别喺个金融界别嗰度啦。咁啊，琴日都港交所都有啲新嘅 news 出嚟啦，就系话啊可以有啲新嘅措施啊、新嘅政策啊，咁喺香港上市咧有啲变革啊，咁希望咧更加多科技企业咧可以云集喺香港啦。咁啊，琴日出份业绩，虽然就麻麻地，不过咧好似都有啲曙光啊吓。咁啊，今个礼拜咧，无论港股以至咧美股咧，都继续系业绩期。咁啊，同大家 recap 下啦。咁啊，香港交易所咧首三季啊少赚咧28% 吓，咁所以咧即系都睇到啦。佢哋嘅行政总裁咧欧冠星又表示啦，环球市场啊受经济下行啦、通胀加息呢啲嘅影响啦，咁啊投资嘅情绪咧都系紧张一啲啊。嗱，相信咧短期内咧有关嘅因素咧仍然都系缠绕住个市场噶，咁样咁啊难以估计咧港股嘅交投量咧几时先好转。咁但系对于咧本港啊长期嘅优势咧都系有信心嘅，强调啦，港交所咧会持续完善市场结构，咁同时咧继续投资人才同埋科技啦，并且咧审慎咁样管理成本嘅，以落实咧计划嘅工作。咁希望即系明天会更好啦。咁可能咧市场气氛好转咧，交投咧就会激增啦。咁样， 我成日觉得咧，港交所佢赚少咗， 系， 但系都仲系赚紧嘅。 系 不过就系大家会预期佢赚多啲。 嗯， 咁不过即系。这个大环境气候啊，咁周围嘅地方都系会那个业绩都会打咗个折扣噶啦。咁但系我成日觉得，唔紧要嘅， 系 因为隔一排又会赚翻噶嘛。 希望在明天， 希望在明天一定会赚得翻噶嘛。 系啊，咁啊同即系之前都有讲话，譬如大家见到即系打工仔啦，啲强积金啦，喂都真系争啲，但系你都知道强积金你每个月都要供噶啦，系一个平均买入法嚟嘅。 你真系好厚道啊，讲得 点解啊？ 你只系争啲， 我系咁噶啦， 争好多。 系啊，即系琴日个港股又跌。啊！見到隔晚美股三大指數都跌，係咪先？咁啊，今日盡量啊，俾啲甜頭大家啦，即係輕輕鬆鬆嘅暴利啦。啊，好呢、這個時間咧，喂，不如聽首歌啊！咁轉個頭咧，翻嚟同大家咧講下啲優惠好嘛？ 遥遥夜有冬过，猜一米捉到，浮浮荡流浪过，猜一刹相好，是快将交错的羽毛，就快可同步。晚台喜欢上吞吐时，就这么可感应到。We'll fall in CY Leo 嘅作品《飘飘》啊，好啱今日嘅朝头早去听一首咁嘅作品咧，因为咧都系啊，部分时间有阳光啊吓，咁啊蓝天白云亦都见得到啦，咁啊阿 CY Leo 都劲啊，呢个世界口琴冠军嚟噶，有机会可以吹吹嚟听下吓，正嘢嚟噶，系啊，咁啊即系秋天听下口琴声都几 好。 好 想睇下佢一路吹口琴一路唱歌，有冇可能咧？ 咁、哦、要去翻残酷一丁、哦， 一路吹一路唱， 有嚟残酷一丁咁样啊！咁啊，唔知道啦啊，听下个优惠先。 阿欧点啊？有乜嘢优惠？ 琴日都抡晒份施政報告，嗱頭先嗰啲認真嗰啲咧，就大家再閱讀啦，特別喺房屋政策嗰方面啦。咁啊，調翻轉頭咧，反而咧施政報告咧就推出新一輪嘅想你遊同埋想你住咁樣。 我好簡單嘅就係、是，即係任何呢啲施政報告或者財政預算案咧，我最後都係睇咩咧？ 睇咩？ 懶人包，即、 哦、 係完咗之後咧，好快嘅，即刻會出懶人包。 最短嘅時間之內咧，就知道最多嘅事情啊！喂，不過而家咧，我哋喺度望一望一個特別交通消息先啊，咁啊都係同獅子山隧道有關嘅。咁啊，獅子山隧道就紧急维修啦，现正实施潮水式行车，往新界方向的其中一条行车线改为往九龙方向。咁啊，现时沙田往九龙方向咧，今日龙尾过咗威尔斯亲王医院噶啦。咁啊，往沙田方向龙尾咧就喺浸会桥面嘅，咁啊留意住啦吓。咁啊，呢个咧就由于牵涉到个道路改道嘅问题啊吓。咁啊，往新界方向嘅其中一条行车线咧，咁啊改为往九龙方向嘅。咁啊，驾驶人士要留意住嗰啲雪糕桶啊，点样摆啊，或者现场就一定会有隧道公司的职员咧，就话俾大家听，你应该点样行噶啦。咁啊，个速度咧就慢翻啲，睇清楚啲指示灯啊。 咁道路驾驶者，即系如果可以。仲可以轉到嘅話咧，就改用其他道路。 係啦，係啦， 即係出九龍又好，入新界又好。 又或者乘客就可以轉搭其他嘅交通工具，可能避開嗰個路面咧。 係啦， 好咁啊，講翻呢個咧，李家超我哋嘅特首啦，咁啊講咗咧話，當中提及到咧，旅遊發展局咧將會推出新一輪嘅想你遊同埋想你住嘅計劃啊，咁啊推動咧本地嘅旅遊氣氛同埋消費，咁啊又嚟啦，咁啊政府咧會撥款六億啊，為期三年咧，仲會搞呢個文化古蹟。本地遊鼓勵計劃㗎，即係好多嘢玩喎嚟緊。即係 講嘅文化古蹟，即係好似我哋呢兩日都講嗰、那個配水庫咁樣。 哦，係啊，係啊，係啊， 一啲嘅文化古蹟啦。 敷曬啊嘛，嗰、那個十一月三十號之前都好難 book 到啦。 嗰、那個唔係配水庫，要講多啲嘅，因為配水庫好多地方都有嘅。 深水埗配水庫係 啦，叫主教山咁樣，可能大家就會 name 到啦。因為慈雲山都有配水庫，度度都有，係啊，慈雲山有個配水庫足球場㗎，係啊，即係好多，我記得青衣都有。配水库嘅系啊，所以要讲即系属于深水埗嘅配水库嗰个地方先有古迹游咁样， 古迹 系啦，系啦，系啊。咁头先讲咧话想你住咧，咁啊参加资格咧，咁啊即系想你住就系嗰啲酒店嗰啲 station 啦。咁啊，只要你系即系香港永久居民啦，十八岁啦，咁就可以参加得到噶啦。咁喺推广期咧，入资合资格嘅香港居民咧就有哇$800嘅呢个实体嘅消费券，咁啊几好啊吓，可以支持下。咁你会话喂？唔想使錢啊，想慳錢啊！施政報告有冇得幫你慳錢啊？繼續有得幫你慳、啊，就係咧呢個咧公共交通費用補貼計劃咧就延長去到下年啦、啊。 係、這個好啊！有陣時行過嘅時候嘟一嘟咧、啊，有錢落袋、啊。 不過你講開話有啲咩人有著數咧？關於個、個報告裏邊咧，即係題外話，今正話我啱講完話懶人包呢三個字咧。今次咧，我喺互聯網又好，或者任何平台咧，我好少見到懶人包呢三個字。 我有， 但係多數出咗另一個就係 係咩啊？ 乜嘢人有著數啊？或者幫到、幫到邊啲人？即係用呢啲字眼代替咗個懶人包，即 係 反而係即係譬如琴日我都 send 俾歐體為關於住屋嘅，幫到邊啲人？即係佢用咁嘅字眼。 系 去讲，去拆解咗成份。 钟哥知我有住屋嘅困难啊， 困扰 困难添啊 ，send 俾我啊，睇下嗰个公营房屋五年快速上楼系咪帮到我？ 咁样、啊。 琴日就即系讲呢个地产有啲失望嘅，以为 DSE 有啲松绑啦， 但系 冇啦，咁所以一众嘅地产股都碌咗落嚟啦。咁呢个亦都系现况嚟嘅。咁样，喂嗱，讲翻个交通津贴先，讲啲开心啲嘅嘢。咁啊，呢个交通费。用个补贴计划咧延长到下年啦，咁啊你通常都会话喂搭满几多钱先有啊呢个交通津贴咧？搭满$200一个月就得啦， 系啦， 咁咧就唔系月头俾你噶， 16号俾你㗎，係、啊、月中嘅时候就发放呢个呢，你上个月呢叫做搭车用咗嗰啲钱呢，咁只要超出咗200蚊呢个公共交通嘅开支呢，就会有三分一嘅补贴，咁以500蚊为上限。我嗰次啊，即系我搭嚟搭去，其实都系得50-60蚊回赠翻俾我， 都好啊， 系咯，都好啊。 哇，有啲师傅咧真系劲，因为嗰一日啱啱16号，个个都排队嘟，咁我就八卦啦，望下前边嗰个人嘟到几多钱啦。哇，前边嗰个人咧回赠到300蚊 噶， 哇，好劲、啊， 佢日日搭啊嘛， 好劲哦，300蚊。 但你又唔好开心、啊， 系 点解佢回赠到300蚊咧？只系因为第一来佢肯定系搭得车多啦，而系个交通费真系贵啊。 嗯， 咁所以佢先至即系储到咁多嘅回赠啊嘛。 系啊，冇错， 工作需要啦，都系 系啊，咁啊，即系去到下年几时咧？下年23年4月30号，23年4月30号咁啊，即系大家可以享有享有下。呢啲優惠都係好噶，喂，不過咧，佢咧其實都有個計算方法嘅，都幾嚴謹。嗱，譬如咧，你每個月嘅公共交通開支咧係1000蚊啦，咁啊扣除咗200蚊之後嘅嗰、那個叫做門檻咧，就即係800蚊。咁800蚊咧就再乘翻1/3，即係你咧，即係如果用1000蚊一個月咧，佢就回翻266蚊俾你咯。 嗯， 哇！即係頭先我講嗰個師傅話回翻300蚊，佢每個月就係搭車都用1000幾蚊搭車。 我計我又唔識計啦，我就係識得要揾嗰部機喺邊嘅邊度。 係啊， 邊度？ 係喎， 咁樣。 通常都港鐵站一定有啦， 港鐵站有啦， 最簡單嘅。 學生有冇嘅咧？學生有冇得回贈嘅？ 我唔肯定呢、這個肯定。 即係我哋大人就通常都好鬼貴噶嘛，咁、你容易啲回贈，容易啲搣到個 target 啦，個200蚊咁樣。咁都少數怕長計㗎。如果以我排我之前嗰個師傅為例，咁佢每個月慳翻300蚊。咁啊， 3600噶啦， 系啊，真系咁3600蚊都够做好多嘢啦，交下电费、水费啊，咁样啦，即系左冚右冚啦。我嘅说法就系、 是，即系谂啊，我最近咧，即系有啲叫做咩谂缩数啊，即系譬如我通常都食早餐，做完节目搵个地方食早餐咁样，茶餐厅啊，通常都系。咁譬如话40蚊。同埋38蚊嘅分別，咁我喺度諗40蚊同38蚊爭2蚊啫，但係諗下2蚊一日，咁其實我一個禮拜起碼都食20餐啦，即係喺翻工當20日咁樣啊，20餐咁就變咗40蚊噶咯喎，咁一年咁咪變咗480蚊。 系啊， 系啊，咁又系少数怕长计噶。 咁可以真系可以谂谂计。 系啊， 嗱，几样嘢啦，琴日都有几个得意嘅好消息啦。一开始讲话想你游想你住咧，就加码啦，旅发局嗰度。咁啊，头先再讲嘛，交通方面啦，个补贴啊延至下年啦，咁样。啊，仲有一个趣闻几得意，请人又系关于工作。吓，边个请人咧？周星驰请人 嗰个啊。 嗱，星爷咧早几日喺社交平台， 呢、這个厉害啊！佢开 IG 啊！嗱，呢个讲多少少俾大家听，你都知道好多人中意睇周星驰噶嘛？咁啊，好，我估有阵时出去食饭啊，同中哥啲人都系落落上口，都系你同阿星爷大家对戏嘅一啲对白啦，系咪先？即系嗰几幕戏都令到好多戏迷都好记得啦，记忆犹新啦咁样。咁啊，星爷咧就开 IG， 咁又公开发文咧招聘人才，为进军呢个咧 Web 3啊，即系第三代嘅网络年代。系啊，喂，账号都劲，短时间内咧已经获得咧超过60000人关注啦，咁样咁啊，哇，请人呢两个字，究竟系咪要？啊！佢高傲但系宅心仁厚咧，条件系啲乜嘢咧？系咪要有啲大学学历咧？啊，暂时咧人才要求咧就系适用网络，而且用得好叻。 呢、這个一定要啊！即系佢好明显系想进军呢一个网络世界 啊！ 咁、所以一定要系即系唔系我哋呢啲年代嘅人啊、一定要系。可能是甚至乎是小白个仔嗰啲年代添。 QL 嗰批嘅朋友，佢哋咁叻用互联网，都有机会会系 target。 系啊系啊。 嗱呢个我有少少觉得吓，未必系而家呢个世代嘅 KOL 添。而家呢个世代嘅 KOL 系用紧而家呢个世代嘅方法啊嘛。 系。 佢讲紧系要前瞻啦。 嗯。 如果而家要搞咧，唔系搞紧我哋而家睇乜嘢，系、搞紧将来啲人会睇乜嘢。 嗯， 系啊。 佢一定系嗰个世代嘅人先至劲。 是啊，好劲啊！咁啊，有个 hashtag 就系 create with Stephen 咁样啊，呢、這个你只要用呢个 hashtag 就可以 揾到佢啊， 试下揾到佢，同埋即系嗰啲求职人就会出贴文啦。喂 ，Hanjin 啊，陈焕仁啊，都有、啊。都有话想求下职喎，嗱我唔知係真定假啦，咁但係有啲条件嘅，头先钟哥讲啦，熟悉网络，第二有项目管理经验、第三呢、這个有趣啊，亦都有啲幽默感，有头脑又宅心仁厚，宅心仁厚点解读啊？钟哥，你又同阿星爷合作过， 宅心仁厚就系一定要对呢个世界有担当， 系有担当， 系充满爱啊， 充满爱， 宅心仁厚， 宅心仁厚， 有承担， 系啦，承担，但系充满爱。 边个够胆喺周星驰面前讲自己有头脑？我谂唔到， 系啊， 我谂唔到，要喺一个叻人面前更加叻，真系好难、啊。 不过咧，我又觉得而家如果要请咧，一定要请啲年纪好细嗰啲，然后慢慢去即系俾啲栽培佢哋啊，或者等佢哋可以好全力去进军呢一个网络世界。 系 即系正话我哋咪后都讲啦，喂，而家啲小朋友咧。是讲紧小朋友，好厉害，攞住部咁样嘅手提电脑咧，剪乜嘢都得， 嗰啲平板啊嘛， 系、啊平板， 可能几只手指一支笔已经，哇，咩都剪到， 甚至乎攞住支笔，即系当然电脑嗰啲笔啦，笃下笃下，喂，成条片剪咗出嚟， 系啊， 我哋嗰个年代剪片都仲要一部好牛龟咁大嘅机器， 要一个 studio 啊， 一个 studio 咁样坐喺度笃下笃下笃下。而家完全已經唔係，仲要係整得好過我哋，即係嗰啲即係因為嗰啲軟件豐富咗啊嘛。效果啊 ，kitty 全部可以，可能系间 coffee shop 篤咗部电影出嚟都得， 系啊，自 己 系啊， 咁嗰个世界系咁样运作啊嘛。 仲要佢哋拍嘅时候咧，都系用紧佢篤紧嗰部机， 系啊， 都系做埋， 都做埋，而且佢最紧要个效果，已经系拍得住好多嘅即系叫中小型嘅电影制作噶啦嘛。咁你将来可能拍得住一部 Marvel 噶咯， 啊、 即系可能喺屋企我攞部电脑咪整紧 Marvel 嘅嘢咯，即系可能系咁样。 少林足球前传， 系啊，咁、所以如果而家再要想，譬如阿星爷呢啲咁样，即系我觉得佢应该会请一啲系好年纪好细嘅，可能我俾几年甚至乎十年时间，我慢慢俾多啲机遇嚟，俾多啲最紧要系个经济上嘅支援啊嘛。 咁系因为星爷都有啲水喉系咪？你想讲 你要即系等于你咩都唔好搞，嗱呢十年我养你，你就专心做呢一样嘢，你先至可以喺嗰一样嘢上边有一个好高嘅水平啊嘛。如果唔系，喂我搵招唔得眼。我仲要出去打份 part time， 我点样可以好全力咁样做好呢一份？ 系啊，要做专家咧，系要下苦功嘅，即系要系咁对住佢。譬如你对中国嚟讲啦，对十年一定变专家噶。 系啊， 再加埋啲天分嘅话， 所以你而家嘅 KOL 系用紧而家嘅网络世界啫嘛。但系将来咧，将来系点？即系要系靠。好細個嗰班人，佢哋個眼光去睇嘅。 係啊，所以即係大家有興趣啊，試佢啊，試下自己身手啊，可能下一個就係你啊，咁樣啊。嗱，今日優惠咧都即係有三文治啦，又講下呢個交通津貼啦，又講下上你住啦，連份筍工都揾到俾你。我都覺得幾筍 啊， 好細個都睇好多周星馳噶。再加上咩啊？星爷依家冇旧时细个咁恶啦，我估应该收咗货啊。 所以都系宅心人口， 请嘅人咧系宅心人口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承认近年离开香港的人数有所增加，但指出不同人士离开原因不同，强调不要忘记香港本身有很多吸引力和优势。李家超出席电台联播节目的时候又说，不认同离开香港的人都是因为他们觉得不幸福，他们可能因为学业、亲人以至个人发展空间等，认为每人离开香港的故事都不一样，历史上香港人亦都习惯出出入入。被问到有民调指市民对他首份施政报告的评分是 51.1 分，相对近年有所回升。李家超认为对政府来讲，最重要是关注市民有哪些满意或者不满之处，认为有不同声音是好事。他自己永远会挑战自己，不会作评分，认为挑战自己比挑战他人或者数字重要。 运输署话，狮子山隧道往九龙方向因为有紧急维修，管道慢线仍然封闭，驾驶人士只可以使用余下的行车线。另外，狮隧的管道往新界方向行车线改为双向行车，而家狮隧往九龙方向交通挤塞。英国首相卓惠斯政府出现重要人事变动，由夏博斯接替辞职的柏斐文出任内政大臣。柏斐文解释辞职的决定，表示曾经利用私人电邮账户发送官方文件，违反担任大臣的保安规定。不过他在辞职信中就说，政府需要依靠的人是愿意为自己错误承担责任的人，假装没有犯错，并寄望事情会出乎意料地好转，并非严肃的政治。分析指柏斐文在信中的言论明显反映他对卓惠斯个人和政府的不满，影射卓惠斯要为自己的错误负责和下台。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85， 日元 149.86， 瑞士法郎 1.005， 加元 1.376， 人民币 7.23， 英镑对美元 1.122， 欧元对美元 0.977， 澳元对美元 0.627，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67。 日经平均指数报 27,020 点，跌237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628.69美元，卖出1629.51美元。天气方面，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7度，吹清劲的偏东风，初时离岸及高地吹强风。展望今个星期后期大致天晴，下个星期初风势颇大，亦都有一两阵骤雨。而家气温是23度，相对湿度58%，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最挤塞嘅地方就系狮隧啊，狮子山隧道由于有紧急维修工程啦，而家实施潮水式行车，去新界方向其中一条行车线咧就改咗去九龙方向，咁所以而家狮隧出九龙咧，龙尾排到过晒威尔斯亲王医院啊，咁亦都影响到啦，去沙田方向咧都系挤塞，龙尾排到去浸会桥面噶，咁由于咧非常之挤塞啦，咁所以影响到龙翔道去荃湾方向啦，入翻去狮子山隧道咧都系挤塞。车龙排到去观塘道近启业村，咁揸车朋友呢个时间咧改行上大老山隧道，咁所以大老山隧道出九龙咧龙尾都非常之长噶，排到过晒沙田医院，去到亚公角路啦，近住渔民新村噶，咁揸车朋友留意啦，咁就系狮隧啦，大老山隧道出九龙咧都系比较挤塞。隧道方面嘅情况，公主道过海而家排到去康庄道桥面，咁另外咧七行道北过海龙尾排到去芜湖街。另外，大老山隧道头先讲咗啦，非常之挤塞啊，排到去亚公角街噶。咁另外啦，喺港岛区，江乐道中东行去湾仔方向，近住大会堂一段咧都系慢车。咁喺新界区啦，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一段咧都系车多。而家龙尾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福亨村。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马场一段咧都系慢车。呢一节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150是智商定是高度？ 170是重量定是长度？ 不如听下佢哋点讲啦。 150遇上170，当女仔遇上男仔，当3点去到5点，最正的两性话题为你呈现。逢星期六下午3点至5点， 奔神、 小伦、 妈咪、 Mika、 船仔、 Vicky、 莉莉姑， 150遇上170，新时代奋斗者，你倾极都倾唔停。 其实你明唔明啊？ 嗱，现场睇波最紧要系咩啊？ 我知道，有气氛。 仲有咧？ 比赛够刺激咯、啊。 计我话，仲有一样啊，系至紧要嘅。 系咩啊？ 就 系、 是、好睇 啊！正如优秀嘅电台节目，往往都有一个特点。 即系点咧？ 好听咯、啊！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上帝之手决战 VAR》， 主持冯杰、林普斯。 今集会讲下关于现场睇波嘅话题，又会讨论下，假如有新科技配合，又会有咩唔同呢？ 星期日晚8点半，香港电台第二台。 阿妹，支白醋咧放咗喺边啊？ 厨房咯，做咩事啊？ 冇，我见支漂白水得翻咁少，谂住加啲白醋沟埋一齐用啫嘛。 哇，阿哥，清洁剂唔可以乱咁沟噶。 都系去污消毒，沟埋一齐，效率唔系劲啲咩？ 唉，呢啲常识咧就俾漂白水漂过咁啊，即系洁净度冇咁滞啊。所以你就一定要听实 Made in Hong Kong 节目时段里面嘅二台话你知啦，到时就会教你点样安全使用清洁剂啊！ 因进行坪洲发射站重建工程，香港电台第六台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嘅大气电波广播服务，即系 AM 六七五，目前正以临时发射天线系统提供有限度服务。在北区、沙田、九龙东及港岛东的部分位置接收 AM 六七五广播信号或受影响。坪洲发射站重建工程预计到2023年底完成，期间香港之声节目在香港电台网站 rthk.hk、流动应用程式 rthk mind 和 rthk on the go 如常播出，敬请留意。 掌声、欢呼声、气势，唔好俾佢停。 香港运动员喺东京奥运同残奥会表现出色，实在值得继续为佢哋打气。 电视节目《走在运动的路上》第二季，每集邀请一位香港体坛精英，分享喺运动路上嘅拼搏故事。 今集主角：香港足球先生英雄辉、叶鸿辉。 《走在运动的路上》第二季，星期日晚八点，港台电视31。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呢套我睇过， 呢套我都睇过，不过唔系好记得啦。 记唔记得冇紧要，一齐倾下呢套戏你睇过未？成日都话做人啊，唔怕生坏名， 只怕改错名 啊嘛。咁譬如你两个小朋友改名，有冇经过啲盘算嘅呢？ 盤算啊， 點樣改翻嚟嘅先？ 個名要好聽啦，睇下每一個字嘅意思啦。 邊個決定嘅最後？ 梗係我啦。一家之主， 但系边度？ 其实我之前有好多都俾人 ban 咗， 个懒叻咁一家之主。咁但系边一个构思个名出嚟嘅先？最初 我系我， 即系构思咗出嚟。 因为我构思咗出嚟，点解我话俾人 ban 咧？俾人 ban 得多，因为我系负责构思嗰、那个、 嗯。 通常都系咁噶啦，度桥嗰个啲桥通常都系俾人 ban 噶啦，系啦。 咁你就谂咗好多个， 系啦。 然之后就最后拣咗呢一个， 冇错。 咁就見機喺究竟個字有冇意思啦， 噼里 啪啦咁樣， 係啊 咁就係純粹係咁樣啫。 係啊， 但有啲咧就真係會即係算埋啊，即係睇下嗰個小朋友 係啊 命格啱 唔啱，譬如呢個名啱唔啱父母係啦、啊、命格啊 咩五行欠水，所以個名一定有三點水咁、啊、樣、啊， 有啲係缺木嘅，咁又俾翻棵樹佢。 嗱呢、這個所以點解一個名跟你一世啊嘛？咁唔係淨係一個人，咁一套戲大家都會聽過啦、 嗯。 有啲甚至乎。呢套戏叫做乜嘢名呢？咁啲人话唔系，你明明拍嘅时候已经有个戏名，你先至开嗰套戏噶嘛。咁、 嗯、 但系原来咧喺套戏未上之前，佢都仲可以不断改噶嘛。 嗯、 即系总之我拍完啦，我可能叫做咁叫做一二三，咁我拍完之后，不如叫做 A B C 啦，咁样都得噶嘛。 得噶。 咁但系咁好多时候而家我唔敢肯定啊、 嗯。 以前咧系纯直头极致到点样呢，我要揾一啲好出名嘅一啲堪舆学家， 系 算过晒嗱，呢套 以前都会咁样噶， 喂， 哦， 几时上啦？究竟即系去最极致系点样咧？唔系喺香港，要飞到去外地揾一啲嘅即系好出名嘅师傅， 吓咁劲， 系啊，算过嗱，你呢套系几时上啊？系属乜嘢噶？讲乜嘢题材噶？ 会揾埋水晶头都唔知， 咁我唔知啦。咁啊，呢套戏。个戏名要有几多个字？ 嗯、 即系两个字唔得、 嗯， 要三个字或者七个字，嗯、即系佢会计晒呢啲里边要包含啲乜嘢，咁先至改个名。咁就话你用呢个名，咁呢套戏就会大收旺场噶啦。咁、 嗯、 有阵时真系我唔知道你信唔信吓，咁呢套戏又真系好收得、 哦。哎， 咁你信唔信一個戲嘅戲名會影響咗呢套戲嘅收個票房啊？ 信嘅。不過頭先個問題咧就係、 是， 頭先阿鐘哥就係話嗰個可能係堪輿大師啦，就改個名啦。個堪輿大師係如果改咗個名同套戲又唔拉更，咁佢都會大收噶。 嗱，咁當然咧，佢俾嗰啲唔係佢改埋個名俾你，即係譬如佢有啲要求， 哦， 譬如 明白啦， 七個字嘅， 係、 嗯，或者三個字嘅， 或者四個字嘅，一定要 裏邊要有啲乜嘢邊嘅，即係譬如有個木字邊，定、有個金字邊，即係好似改小朋友名咁樣咯，咁樣，跟住你就翻去諗啦，哇，諗咗十幾廿個，好似你咁樣啦、然之後咧又俾翻佢揀，跟住佢，呢、這個唔得，呢、這個唔得，呢、這個啦，咁就揀咗呢個，咁、就變咗個戲名噶咯。 电视剧嗰啲咧，成日都暂名嘅，即系旧时咪会宣传嘅， 暂名咁样， 暂名叫呢个名，跟住到最后出街又唔系叫嗰个名噶嘛。 点解今日无端端讲呢一样嘢咧？咁样有一套电影咁近排都上噶啦，叫做阿姆斯特丹， 嗯、 即系阿蝙蝠侠啊 Christian Bale 啊，阿小 马古罗比， 马古罗比做噶啦。咁喺外国咧，咁嗰个上咗之后，无论佢个票房同个风评咧。好低迷，咁、大家咧就喺度歸咎個名啊、我睇個名 Amsterdam， 即係 Amsterdam，、即係阿姆斯特丹， 即 係 嗰個地方啦， 那個地方 阿姆斯特丹啦。 我睇完之後，我唔知呢套戲想講乜嘢， 係啊， 所以引唔到啲人入場嘅意欲。 可能呢一類型嘅名咧，有陣時會似係啲文藝片， 唔係㗎，係嘛，係鬥智鬥力㗎， 係啦，所以就話。我就係睇呢個名字，我完全唔知想唔知我入去睇乜嘢啊！咁、就歸咎於個名字改錯咗。我話如果唔係呢個名啊，可能我已經買咗飛啦。咁好多好多外地嘅一啲網民都會講呢一個。 香港都係直譯啊，姆斯特丹。 係啊，就係話唔知想講乜嘢。咁、你哋即係睇咁多戲，有冇一啲戲就係因為個名字改得衰咗、而你哋入去嘅時，即甚至乎我睇都唔想睇啊？ 要如果係咧，好多嗰啲叫靈異電影啊，即係鬼片啦、咁樣，咁就即係舊時啲名咧就改到好懷趣咁樣咧，咁、其實就唔係咁好笑噶嘛，即係你 expect 譬如嚇鬼阿嫂咁樣啦， 係啦呢啲咁樣嚇鬼阿嫂咁， 即係你入到去以為嘻嘻笑咁，點不知唔係，其實都驚喎咁樣，即係類似呢啲咯。我覺得食字嗰啲咧，有陣時食得好嘅，但係偶爾有啲西片咧，其實佢真係亂改噶、譬如咧乜乜風雲乜乜風雲嗰啲咧，其實你反映唔到嗰套戲啊個真相同埋好睇嘅程度啦，成日都害咗一部電影啊，因為譬如講法律嘅，諗唔到咩？律政风云咁样、法律风云咁样、诉讼风云咁样，所有嘢都系咁啊，讲偷听嘅，窃听风云咁样，跟住之后乜乜风云咗，讲马场风云、即系总之风云呢个字咧，永远都系你谂唔到就要加落去噶啦，咁样或者乜乜案中案咁样系嘛，即 系 呢啲成日咧老掉牙嘅啲名，我真系觉得真系争啲啦。 有阵时咧又会有啲戏名咧，佢哋改嘅时候咧就会好似你分唔到佢到底系外星片定系灵异片。例如嗰啲我哋睇過嘅，譬如咩異殺啊呢啲，咁但其實佢同一個名亦都可以，你真係可以係靈異片，又可以外星片喎。 係啊係啊， 其實好多呢類嘅片嘅時候咧，佢靠嘅咩？唔係靠佢嘅字啊，因為老實講，咩殺或者呢一類嘅片咧，個名我諗大部分人就算串流平台都一大扎咧。你發覺其實個名啊真係差唔多，你唔係好講到呢套戲同嗰套戲有咩分別，反而你係靠咩咧？靠佢個 poster， 你先知道佢到底個主旨係想做乜嘢。 呢個又係啦，嗰、那個海報設計。 係啊， 咁而家你喺互聯網上邊，可能你買飛已經唔使你再有人去幫你畫飛噶啦嘛，你自己可能購票已經成功啦。以前咧，你要去戲院買飛嘅年代咧，我覺得最怕就係嗰套戲嘅戲名改到嗰啲字咧，你唔識讀啊，即係你去到啊，唔該，我想買你噏極都噏唔到嗰個戲名、我記得有一套嘅都係嗰啲鬼片咧，叫做我唔記得叫未影乜乜，即係叫佢四個字，佢每一個字都有個鬼字旁嘅。鬼味 咩咩兩咁嗰啲嗰啲， 去到咧點買咧？四個字我都唔識讀喎、即係總之去到最後 嗰套我唔識讀啊， 即係好似變咗雙數快咁啊 ！This is film 啊， 咁另外一個咧，我就個人嚟講，我就唔中意有一個時期咧，啱啱嗰個立體電影嘅即係 3D 盛行嘅時候，乜嘢都加 3D 喺度。呢個咧阿歐好清楚啦。 咩啊？變種食人倉。 你同我第一套咧就係 3D 變種食人倉。 係啊， 嗱。 佢之后有续集噶，好嘢嚟噶。如果唔系点开续集啊？系咪先？ 你谂下，如果嗰套戏叫做《变种食人仓》， 系啦， 好清楚。 嗯， 食人仓变咗种咯， 系 惊栗片， 系啊， 低成本惊栗片， 系。 咁如果加咗 3D 变种食人仓，多咗呢两个字，点解要去刻意去？去聚焦喺 3D 上面咧， 因为佢会跳出嚟啊！嗰、那个食人仓跳出嚟咬你啊！ 一 啖啊！ 我觉得反而系令到呢套低成本嘅戏更低成本啊！即系感觉上 cheap 咗， 再 cheap B movie 系嘛？ 就系、是嗯、本来系 B， 而家变咗 C 咁 样。C movie 啊！点 解要 emphasis？ 即系嗰一排好多系 3D 乜 3D 乜咁样噶嘛？咁你谂下，譬如阿凡达当初都系 sell 3D 噶啦，佢唔会话 3D 阿凡达。佢唔會 嘅、 哦， 唔係佢都有咁講嘅 3D 阿凡達，佢都有咁講嘅。我記得係即係宣傳語句。 但係佢個戲名，個戲名即係嗰個官方戲名，唔會叫做 3D 阿凡達， 係 做乜阿凡達？係 嘅， 佢唔會有嗰兩個字。 即係你加咗嗰兩個字咧，渣咗啊！ 渣咗 即係你要用呢一樣嘢嚟做賣點，即係你個故事薄弱咯。 係啊， 即係個故仔唔得咯，咁樣。係 啊，咁、所以去到最後，我成日覺得咧，一套戲即係當然你改個名好緊要啦。咁、但係如果吸引到你入去嘅。固然之最好，吸引唔到你入去嘅话咧，咁你唔可以话套戏个名嘅，咁有好多系配套咁去宣传啊咁样。但系最紧要系睇完套戏之后，你觉得你中唔中意？所以我又系成日归根究底，唔好嘥，即系我觉得啫，唔好嘥呢啲钱去改个乜嘢名。最紧要系不如将呢啲钱。请个好啲嘅编剧，写个好啲嘅剧本，呢个先最紧要。 名系直接啲啊，最简单啦。 但系好有趣嘅。可能是特別是香港嘅，即係嗰啲錢，情願不如我哋信呢啲，我哋唔會養一個俾多啲錢個編劇，攆好啲個劇本喎，係唔會嘅喎。咁、但係去到最後，咪就係個戲睇完之後，哦個名好好，但到個戲唔得咯，咁、又係唔得噶嘛。 手掌跟我 Do Re Mi Fa So， 跟 足哆瑞咪发嗦拉提哆，今晚要做到。Hey, everybody let it go， 继续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咪争转咪路。OK， 一一讲声 hello， 快乐自然。 又同大家讲下英文啦。每个人都总会试过喺忙碌嘅时候有人想约你，不过你又要话俾佢听，我真係好多嘢做緊啊。咁你知唔知道英文有一句说话可以好形象化咁样表达你有好多嘢忙緊呢？林慧转头话你知。 遥遥夜有冬过差日咪捉到。浮浮荡流浪过差一杀伤好，是快将交错的羽毛就快可同步。晚台喜欢上吞吐时就这么可感应到。We'll fall in love girl， 随时一 头先讲到，人人都一定经历过，当你好忙，忙到拿手唔成势嘅时候，有人约你出去食饭又好，行街又好，咁你又有啲乜嘢方法可以话俾对方听你好忙呢？英文有一句说话系咁样讲嘅 I have a lot on my plate. I have a lot on my plate. A lot on my plate 的意思就即是说手头上有好多工作要处理，好忙啊。A lot, 大家都知道解作好多咁嘅意思啦。而 on my plate, 正正就好形象化咁样，比如好似你隻碟已经满晒食物，装唔到其他食物一样嘅状态。所以即係话俾人听你手头上好枯，忙到不得之了啦。记住啦，下次如果有人同你讲叫你出街食饭，但係你好多嘢忙緊嘅时候，你都可以同佢讲I have a lot on my plate. I have a lot on my plate. 我真係唔得閒啊，不如下次先啦。 隨住而家疫情開始有少少，即係唔好講啲過頭説話，都係緩和啦。 係啊， 咁唔同嘅國家、唔同嘅地方都開始咧，歡迎翻啲遊客嚟。 係啦，係啦。 咁你有冇留意最近咧？無論報章或者互聯網，即係淨話講啲 KOL， 好多都係做緊咩咧？我而家去咗玩先， 係 去做玩乜嘢啊？ 體驗下個玩俾你睇。 係啦，啱啱開翻之後，即係最老土嗰啲咧，有啲咩係一樣？有啲咩改變？呢幾年大家都冇去過啦。哦，你哋原先去開嗰扎嘅鋪頭或者街道改曬啦。咁我玩一次俾你睇，又或者過關嘅時候，你有啲咩要留意？唔同咗啊，定還是一樣啊？要做 玩一次俾你睇呢個咧，都幾正喎。 嗱，呢個咧，你最近留意啊，我特別多，可能係日本就好多人去啦。咁好多嘅KOL 又或者係報章都專登派啲記者就係去日本，去做咩咧？玩一次俾你睇， 玩咧即系 O K 嘅。不过有阵时咧数翻有啲咩铺头咧已经关门大吉啦，譬如去翻秋叶原啊、上野啊咁样。 我都话去到都唔同晒噶啦。 系啊，有啲铺头啊，即系唉，喺你未嚟得切怀缅已经玩完先咧。 系啊， 嗰阵时我最记得咧嗰、那个CD 有个塔咧，你都知道我哋做唱片咧，好劲噶嘛，即系朝圣点嚟噶。 喺度啊？ 我都真系唔知啦，你问我，我问边个啊？ 系、哦， 我问 YouTuber 啦，真系。 咁佢哋无论任何嘅报道咧，都系由第一样开始讲，就系、是、你喺香港点样买机票， 系 跟住咧落机之后、甚至乎有啲再仔细啲，我见过就系、是、 点样撩鼻，几时撩咁样， 上机啊，即系呢香港上机点样上啦，跟住喺嗰边落机又点样啦，过关又点样啦，即系佢会一个好详尽嘅介绍，咁你自己你再慢慢再揾啊，好多。咁跟住佢落咗機之後就開始玩啦。 係 呢條街就係平時你哋我哋好多人會啲遊客去開嘅。而家個景況係點樣咧？ 哦， 咁我一路睇咧就係點解個個講嘅嘢差唔多？ 我哋都睇咗幾條喎，睇嚟睇咗幾條喎。如果唔係你做唔到，得唔出呢個結果喎，鍾哥。 差唔多，咁可能就係大家平時我哋聚焦嘅地方就係嗰幾條街咯。咁而家影翻嘅都係嗰幾條街咯。咁啲鋪頭喺咪度？咁佢如果有鏡頭嘅，咪影埋出嚟俾你睇。冇咗咪冇咗咯，喺度就喺度咯。咁我就係覺得呢班記者們呢份究竟係筍工啊？定還是係即係苦差 嚟 咧？但其實嗱， 即 係 冇得純玩咁樣係嘛？係 你話佢係苦差又得，因為改曬之後，你第一次去一定要撞好多板噶嘛，新啊嘛。但係亦都係份筍工喎。你做乜嘢啊？我就係去玩咯， 開心啊！聽到都開心。 龙尾就排到浸会桥面，而家咧系影响到咧大老山隧道嘅交通啊！大老山隧道去九龙方向，龙尾过晒沙田医院嘅，咁行边度咧？大家决定啦！而家狮隧出九龙咧就反而系唔太挤塞，咁但系大老山隧道就好多车啦。隧道情况，而家大老山隧道九龙啱提过啦，过晒沙田医院嘅。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只是隧道入口范围就多车一点。坚拿道天桥过海都没有龙尾的。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就多车。龙尾就去到浙江街附近的。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会。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 近年流感活跃程度比以往低，我哋对流感嘅免疫力亦会下降。 系啊，当人流同社交活动渐趋频繁，患上流感嘅风险就会大大增加。 打流感针可以增强我哋对流感病毒嘅免疫力，有效减低重症同死亡嘅风险噶。 唔好俾流感病毒乘虚而入，特别系50岁或以上人士、儿童、孕妇同护理院舍嘅院友， 唔好等，快打针防流感。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Ten 本周推介。 近排喺一啲巴士车身嘅广告咧，都见到佢嘅样啊！新嘅 single 已经出版咗啦，实力加偶像嘅创作歌手 Love。 What if it falls apart in front of my face? I wouldn't be surprised, 'cause it happens every time. And now I'm feeling sick, doing all these things that just push you away. Baby, tell me why do I do this every time? 音乐咧都几电子化啦，但系其实佢好细个已经学习呢一个正统音乐啊！呢个礼拜新打上 Hong Kong Top Ten 占榜嘅边缘第10位啊，有 Love 嘅新歌 Stranger。 Hong Kong Top Ten 星期六黄昏6点至8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正所谓唔做点知身体好。为了靓靓，一于齐齐认真玩健身。电视节目《唔做点知身体好》，由两男三女5位超榜素人组成 Keep Fit 志愿军，跟随魔鬼教练狂操健身，燃烧生命，只求燃烧脂肪。你都想偷师？今晚8点，港台电视31。 国家广电总局组织指导创作剧集，陈国宝、黄千源、李庚希领衔主演。大考 疫情之下，经理将郭碧华任职嘅酒店更改为隔离酒店，但系佢担心个仔吴家俊喺屋企冇人照顾，一心辞职帮家俊冲刺高考，但系咁样就令家俊跌入全日喺屋企被监控嘅无底深渊。 大考逢星期1至5下昼2点，港台电视31。回归25周年，原创微电影 出发2022舞台剧， 一班新时代奋斗者将微电影搬上大舞台，以4个独立单元组成，讲述4个回归后出世的青年各自的追梦之旅。 我们4个都是 25岁， 在国家的政策帮助下，怎样融入国家发展大局，找到人生的出路呢？ 出发2022舞台剧， 10月22号晚上11点35分，港台电视31。 愉快感觉来得清晨，发出资讯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 早晨，投资 O2O， 阿欧同大家讲讲咧，隔晚美股表现啦。嗱，美国咧10年期债息咧升穿4.1厘啦，创咗14年嘅高位啊。咁市场咧就担心咧，美国联储局啊将继续咧激进咁样加息，咁所以咧啊，道指都继续要跌啊吓，道指跌99点啦。纳斯达克指数咧就跌91点，至于标普500指数咧跌24点啊。咁拖累咧港股方面嘅 ADR 咧都麻麻地啊吓，要跌250点啦。睇下今日。港股方面有冇机会做到个低开但系高收嘅情况啦？咁啊，想知更多资讯，转个头开市咧，你就会知道啦。 阿 O 同你讲健康。 早晨，早晨，今日晨光第一线呢个环节咧，继续有啊专业嘅篮球教练咧郑浩雄熊仔 Sir 咧帮我哋啊睇下，喂，究竟咧点样啊做一个好嘅篮球员咧？咁啊，早晨，熊仔 Sir。 喂，早晨啊，大家。 系啊，早晨啊，喂，不如先讲下即系一啲闲事先啦。嗱，近排咧都踏入嗰啲学界战情啦，咁啊，你系咪都开始 train 紧嗰啲C grade、B grade、A grade 啊嗰啲？今年应该学界有望有得打噶咯，系咪啊，熊仔 Sir 吓、啊？嗯， 有啲其实打紧噶啦，已经系啊，所以情绪方面都真系要控制一下先得。 系啊，因为我哋睇到季前赛啦，即系讲紧就系咧 NBA 方面咧，之前咧就呢个 Warriors 啊，勇士队咧，阿 Green 啊，即系格连啊，德雷蒙格连咧，啊打队友咁、啊、样，唉，真系即系你话打别人都话，即系敌对嘅对方都话，即系点会嬲到打队友？即系个 EQ 其实就真系要好好去控制咯。嗱、啊，关于球员嘅 EQ 控制方面咧，今时今日现代篮球咧都有好多 study 啊，好多嘅学习嘅模式啦。嗱、啊，熊仔 Sir 交俾你去讲下多啲呢方面嘅技巧好嘛？ 好，咁我咧其实都有一个分享，我都有个近期有个篮圈一个小嘅趣闻就系、是。都有一个教练同一个球员咧，发生咗一啲咁样嘅不愉快，唔系球员同球员喎，教练同球员喎。 嗯， 咁一个好即系普通练习嘅情况啫。咁但系就因为嗰个教练定唔知嗰个球员啦，就屋企有一只小动物过咗身，咁佢哋可能将呢方面摆咗去球场度咧，就变成有啲好少嘅碰撞或者少嘅摩擦咧、嗯，就可以引申咗一啲情绪嘅嘢出现。 嗯，咁啊，真系哇，即系初则口角都继而动武啊！嗱，当然 有啊，有动武添啊！其实就两个人都系好好嘅，本身两个人都系一啲一定唔会谂得到佢会打交嘅人嚟嘅。咁但系就到最后，大家都明白，大家其实都系有一啲情绪令到佢突然之间失咗啲咁嘅情况，咁多年都唔会有咁嘅情况出现嘅。 系，咁点样好好控制自己嘅 EQ 咧？嗱，除咗话球场上边打波定打人呢句咁老土嘅经典金句啦，当然打人梗系唔鼓吹唔鼓励啦。但系除此以外，其实你有一个好嘅 EQ， 好嘅心理质素咧，你上到球场嗰度，就算你输紧好多分咧，你都可以有能力去攀平咯。如果唔系你嘅 EQ 唔够咧，唉、哎，算啦，第二节已经输紧廿分啦，唉、哎，收队先啦，唔打字啦，咁样你系点样去 train 一啲球员嘅 EQ 嘅咧？其实 咧，我第一样嘢我会建立一个文化先嘅，因为咧喺我琴日我就做咗选拔啦，越早嘅选拔，咁我都好强调，其实咧。我最需要希望見到大家溝通，咁溝通其實亦都係控制到 EQ 其中一個方法嚟嘅。大家溝通最主要就係令到大家明白要點樣做嘛，唔係話究竟入科就係最好，唔係。可能當中我能夠做到就係、是一個好嘅表現就係我哋係要素質嘅，我哋要幫到隊友嘅，唔係話所有嘢自己做得好咧就為之好，唔係。可能我哋要幫隊友或者要一齊做。咁第一樣要有一種嘅文化先咯，嗰個球會，所以我又建立呢件事咯。 通常啲球員咧一開始輪選嘅時候係噶，我係好好 EQ 噶，但係打打下咧，有陣時經歷一啲事件咧， 為咗入選佢就咁樣咯。 為咗入選，梗係要扮到好高 EQ 啦。不過打得耐咗咧，你就會揣摩到啊，即係或者教練咧就會揣摩到一啲球員嘅一啲狀態。嗱，講真，有陣時咧。好高 EQ 嘅啲球员咧，又未必真系一个好嘅球员嚟嘅。嗱，呢个又逆向咁样讲，点解咧？即系历史上边咧，即系譬如喺 NBA 个世界咧，有阵时有啲EQ 好低，但系佢体能咧又真系好好嘅，同埋咧佢又有真系有啲 sense， 有啲天分嘅。咁你点去权衡两者之间咧，教练？ 我觉得 EQ 高真系未必一定系打得好嘅，但反而 EQ 唔高。但系佢系一个好有斗心，而系专注喺个篮球嗰个进攻嗰度。咁其实可以打得好嘅，因为啲咧专注篮球嗰啲咧，佢唔会好，同埋佢明白篮球呢个游戏咧，其实系正常系有一个咁嘅碰撞，敌人都系想用最强嘅方法守你，反而系开心嘅，因为佢用最强嘅方法守你，就因为知道你强，咁佢明白咗人哋唔系为咗伤害你，亦都唔系负面去谂一啲负面嘅思考咧。其实咧，佢就 專注喺籃球打波咧，佢就唔會有咁多 EQ 嘅可能大家嘅摩擦啊、鬧交，反而會打出咗自己好強嘅一個表現咯。 嗯，不過有陣時做教練咧，都可以對準別人啊，即係一啲球員咧就係、EQ 低啲嘅，可能咧都真係多啲嘅舉措啦。即係你喺國際舞台上邊，你都會見到噶國際男壇有陣時，譬如有啲球員咧專係好容易著火嘅，好容易五犯六犯嘅咁樣，跟住咧就派啲球員出去啊，即係可能就少少有少少咁多挑釁性嘅一啲行為咧，跟住令到對方咧好快就已經畢業啦。即係喺個 bench 都冇得坐，要翻入更衣室，都真係有啲咁嘅謀略咯。嗱，呢啲就真係教練嘅功力嚟㗎，係咪咧？ 有㗎有㗎，其實我都會教咗先嘅。首先要講咗俾學員聽先。我今年其實多咗任務，要教啲學生點樣做教練啊嘛。我都話俾佢聽，其實咧有啲好強嘅球員咧，佢真係擺明我喺最尾咧係冇機會再射波㗎啦。但係咧，佢可能喺你身邊咧耳邊喺度講一啲好衰嘅説話啊，或者撞下你啊，挑衅下你，希望令到你咧推佢一下，或者用啲好大嘅反应之后咧，佢就可以啲球证吹技术犯规上罚球线射两个罚球，就由冇机会射波嘅情况下，变有机会射而反胜一分。 系 呢个情况我曾经喺香港见过嘅。 系啊，所以即系球员嘅心理质素咧都系好重要嘅。系啦，咁啊教学相长啦，咁啊有阵时你都唔想食一个忌饭啊，即系 T four 咁样啦。咁所以咧，即系维持好嘅心理质素咧系球员嘅本源嚟嘅。咁我早上咧非常多谢我哋专业嘅篮球教练啦，郑浩雄啊，熊仔 Sir 咧教我哋咁多啦，点样控制 EQ 啊吓。咁啊下集咧轻松啲啊吓，我哋搭下飞机去下旅行，究竟咧边个地方嘅篮球文化最好？好咧，咁啊，下集再同熊仔 Sir 倾偈，唔该晒你， 拜拜。 屋企个小朋友点都唔肯戴口罩， 点解啊？ 佢话箍住块面好辛苦。 你可以试下同佢一齐戴口罩啦。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小朋友坚住大人戴口罩，就会想学你一样咁戴噶啦。 系、 哦，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是关心你， 都关心今日天气咧，几正。头先出去咧饮啖水啦，咁望到个天空咧都系蓝天白云啊，秋高气爽。记得咧细个运动会嘅时间就系呢啲时间啊。嗱，问下两位拍档，记唔记得运动会或者陆运会？有冇试过参加唔同嘅项目？ 有赛跑一定要嘅， 赛跑一定要， 一定要 解啊！ 一定要你参加一项嘅， 系咪啊？ 系啊， 田赛、竞赛过分。 嗱， 你有冇抌过嗰啲标枪同埋推过个圆球先？ 一来我哋学校冇啦，嗰阵时我唔知而家有冇啊，即系嗰阵时冇啦。咁另外咧，跳高、跳远。都好似要參加嘅，但係賽跑咧就一定要你參加一項嘅、你可以係100米、200米、400米、800米，總之一定要參加一項。 係， 如果你一項都唔參加咧，接力。 哦， 一定要。 咁啊，湊夠四位一齊唔想參加㗎啦，一人跑一百， 都唔知係咪湊夠四個，總之就是你幾個唔參加嘛。咁你几个就去接力啦，咁样咯。 唔系，大班入边实有啲比较勇悍啲或者懒叻啲嘅分子咧，报晒嘅，即系想全能运动员嗰啲。 实有呢啲学生王子嘅，我叫做实呢啲学生王子噶嘛，运动奇才啊嘛，实有噶。 系啊，呢头跳远，嗰头都同你讲，喂，要即刻看台都唔使翻啊， 好忙啊。 记唔记得佢个名啊？你而家 记得啦， 记得啦。 好忙，咁样换块牌噶嘛。我呢边系八号，嗰边咧系二号，跟住系咁换块牌，跟住好紧张咁样。 冇翻过看台添啊！有啲人， 我记得嗰阵时都系啊，即系我哋读篮校田赛、竞赛咧，有啲朋友仔都疯狂参加。小白咧，你有冇玩过唔同项目？ 我有、其实全部都有差不多玩，但系标枪、垒球、跳高冇， 我哋冇 喺呢几项冇。跳远我都有玩过嘅，跳 远 同三级跳其实都几好玩噶。 跳远咧，如果你唔介意自己条裤系污糟咧，其实系好好玩嘅。 唔介意，直头你三级跳嘅时候一跳嗰下咧，你可以幻想自己嘅剪超， 系啊， 踩住啲空气啊咁跳。咁当然我冇剪超咁犀利啦， 轻功啊， 系啊， 轻功水上 嗰个几好玩。同埋咧，其实你一路跑紧嘅时候咧。即系啲同学仔又会即系一定嗌噶嘛， 系 咪嗌下坐下威啊？咁当然佢哋阻咧就系因为想笑招你啫。 但系咧有一个咧，你讲紧笑人咧，有一个真系 成日都意外頻生，但係咧有好多人中意參加跨欄 哦，係 即係好多人咧喺上邊 跨欄好好睇，跨欄其實真係好好睇，特別係中學生 嘅跨欄。你而家喺度笑人啦！你而家諗到個畫面已經想笑人啦。 有咩好睇啫？跨欄有咩好睇先？ 睇人哋成功跨過個欄咯， 定還是睇人哋成唔成功？ 唔成功㗎， 成功啊！ 成功。 其實跨欄咧 好難， 好係啊，好高嗰個欄。我第一次跨欄嘅時候，我諗住不嬲看台望落去啦，冇乜嘢。我第一次自己跨欄嘅時候望落去，咁高嘅個欄，我問佢有冇攞錯啊？ 但第一次跨欄係幾時咧？你哋即係玩、這個、 中學咯， 中學咯， 我小學已經有。 小學咧攞兩個木樽， 係 啦，加一條藤條喺嗰度。 係啦，嗰、那個一定我玩過啦。我記得嗰個木樽。有三格噶嘛，即系低啲、中间 高 啲， 最高 唔系咁啊四格添，浪到上顶，咁可以放四格噶嘛咁样，即系第一次接触跨栏就系呢个啊嘛，永远都系最低啊，即系第一浪到上顶，唔好谂啊，我都一定跨唔过， 系啊， 一定跨唔过， 同我哋嘅人生嘅难关一样，跨唔过， 跨唔过， 但系你可以推冧佢。 以前咪有啲系啦，以前咪有啲同学咧喺度话咯， 推栏跨唔到就推， 系啦，跨唔到你不如谂办法，你。整跌咗佢，唔該你繼續跑，咁就得啦。 但係你個規矩都係可以，你可以冧。 係啊，係可以冧啊，驚阻到你速度啫嘛。 就係啦。咁所以通常贏嗰啲一定係跨得過噶嘛。 係啊， 跨得過佢速度係最快咯。 係啊，呢啲都係我哋啲兒時嘅回憶啦。咁啊，如果你話嚟緊陸運會啊，咁多位健兒們加油啦呗！ 又係時候講下杞子。同大家讲下杞子六大功能先。第一个功能当然有延缓衰老啦，第二个呢有美白养颜，第三个呢有养肝明目，去补生津，抗癌防癌喎。究竟可唔可以做得到呢？不如咁样讲啦，嗱，杞子呢虽然具有好好嘅滋补同埋治疗嘅作用，任何滋补品呢都不适宜过量㗎，这个是中医的说法。而且呢一般来讲，健康的成年人呢每日吃20克呢就是最适合的啦。正所谓听多样嘢旁下身，我是阿欧。 Bye. 想，有了道别的收入，日后再苦都可以挨几仗，为你才知怎先算伤。 9:26，古巨基 MC 张天赋有呢一首《自我安慰》。 晨光追踪三十一， 追踪三十一啊！今日夜晚有啲咩好节目咧？问阿畅先。 早晨，阿畅喺 度。 早晨啊，早晨各位。 系7:30嘅时间，铿锵集有咩 topic 啊？ 喂，今集咧同大家讲下咧香港嘅清洁问题啊，咁、香港咧即系大家其实不说不知啦，好多荒废地方咧都垃圾堆积唔散嘅，咁啊好多旧区嗰啲大厦管理亦都唔系咁理想啊，所以搞到啲卫生环境咧都几问、几大问题嘅，咁社区卫生问题咧就未完全妥善解决啦，咁但系政府咧就不断提出咧话。全面推行呢個垃圾徵費，咁啊未解決到呢個衞生問題之前，推行呢個垃圾徵費咧，個情況會唔會變得更差呢？嗰啲舊區嘅衞生問題責任由邊個負責嘅咧？咁啊，今晚7:30同大家一一探討。 係啊，咁啊，不過呢幾日咧都有見到好多唔同嘅新聞報章都講到、就係其實即係政府喺多區嗰度咧都有啲叫做黑點啊。哇，佢哋打擊黑點而家都相當之用力啊！ 施政報告都有呢個啦，改善市容啊，大佬你知道有幾差個情況？即係我自己居住個區咧。即系夜晚黑都几多老鼠，老老实实 系嘛， 真系难搞啊！ 咁啊，快啲搞搞佢啦吓。好，咁啊，另外仲有咩好节目呢？ 咁啊，直落去到夜晚8:00啊，有呢个唔做点知身体好啊，咁啊呢个 Keep Fit 嘅真人 show 啦，嚟到第二集。咁啊，上一集就同大家介绍过咧，就系有三男两女啊，呢啲普通嘅素人咧，佢哋就系为咗要 Keep Fit 啦，咁啊参加呢个特训班啊，咁啊。我哋跟住佢哋半年，睇下佢哋嘅效果点样嘅。咁啊，嚟到第二集咧，就女子组正式投入训练啦。咁啊，我哋嘅主教练阿 King Sir 咧，就特别为佢哋准备咗一系列嘅地狱式训练。咁啊，睇下呢一班女子组嘅朋友咧，搞唔搞得掂？咁啊，因为之前我哋已经拍定噶啦嘛，一路拍到而家。咁啊，疫情期间咧，好多健身室咧都开唔到啊，佢哋做唔到运动。咁啊，究竟有啲乜嘢动作佢哋可以居家训练咧？咁啊，如果咁啱你都有呢个需要咧，咁啊，今晚8:00一齐睇下。 诶，佢哋将个 身体好啊， 将个地狱搬咗屋企喎，真系。 系啊，同埋好咩噶，有泳衣睇噶，呢个节目系好破格喎，阿畅呢个。 冇错啊， 我都未喺港台电视31睇过人哋着泳衣，除咗游泳比赛啊吓， 我哋系天堂啦。 有趣有趣，好啦，仲有咩好节目？ 11:30， 系11:30有呢个通海而渡啊，呢个4K 超高清纪录片，睇下咧海上丝绸之路嗰啲华人华侨嘅生活。咁啊，今集同大家睇下咧喺世界各地啊，嗰啲华人开办嘅公司，同埋佢哋出产嘅啲产品喺当地发展有几好嘅。咁啊，嗰啲产品同公司包括咧。

你真系问啱人啦！其实咧，我都参加过呢个计划噶，当时咧仲接受咗有薪在职培训添。呢、这个计划咧专为15至24岁学历喺副学位或者以下嘅离校青年人提供唔同行业嘅职前培训、工作实习同埋在职培训嘅工作机会。计划咧真系好帮到青年人噶。既然你都揾紧工，一于试下参加啦。 原来你都有参加过噶。可唔可以讲多啲计划嘅详情我知啊？我最想知嘅就系呢个计划使唔使收费噶？ 呢个计划咧费用系全面噶，而且学员喺在职培训职位留任满3个月或者以上咧，仲可以获得留任津贴。视乎在职培训期嘅长短，全职雇员嘅津贴金额咧仲高达12000蚊添，而兼职在职培训嘅津贴金额咧系全职嘅一半，都几好噶。 真系咁好啊！搵到工之余仲有津贴拎。我都想参加、哦、等我都即刻上去计划嘅网站www.yes.labor.gov.hk 了解多啲先。 以上资讯由劳工处展翅青见计划提供。 声音演绎超 B 磨利 二台话你知。 我亦都庆幸系撞板嘅年纪系细嘅，咁、我好容易可以即系容易有勇气起得翻身，亦都仲有能力去继续跑落去。即系我自己想自己都系一个有经历嘅人嚟嘅，但系因为我嘅经历学到好多嘢，我可以同好多唔同嘅人去倾到嘅，就算同一啲比较年长啲嘅前辈啦。我系陆思允，佢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星期日晏昼2点到4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我是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9点半，梁文忠。 今朝我想讲，有冇尽力先？睇戏你会睇主角还是睇配角呢？仲使问？话明系主角，梗系焦点所在。但是很多时候会发现，一套电影或者电视剧配角的演员做得比主角更好，成为谈论对象。好容易理解，作为配角戏份当然比主角少，所以演员会尽力将自己有限的场口有那么好做那么好，希望可以吸引观众眼光。你可能会说，照你这么说，是不是即是主角不努力啊？当然不是啦，饰演主角的演员都有自己兼顾的事情，可能兼顾得太多，未必做到每一场戏都咁突出。作为编剧，落笔嘅时候，好多戏剧矛盾都系由配角带出，所以相对地多啲发挥空间。睇戏又好，现实环境都好，你会发现好多时旁边嘅人系好睇过企喺中间嗰个。早两日喺影片分享平台睇咗一段录像。事件发生在一间学校的运动会赛跑环节，在起跑线上的运动员准备就绪，跑道旁边有一个拿着一部摄录机的学生哥企在那里，很明显他是要记录赛事的精彩片段。一声令下，运动员即刻起跑。不要以为这个摄影师只是站在那里拍摄运动员起跑的一刹那，是跟住跑。拍戏经常都会有这种情况出现，摄影师拿着摄录机不断向前跑，捕捉演员的动作，估不到在运动会都会出现相同情况。摄影师和运动员最大的分别就是，运动员一心一意全力跑，摄影师要拍低精彩片段，但是同一时间要拿着部摄影机，等于背着旧铁跑步。在片段见到这个背着旧铁的哥仔，他竟然跑得快过场内所有运动员，他想拿到一个运动员正面的角度，而不是看见他们背脊，所以他的目标很明确，就是要尽力跑得快过运动员。再看看其他观众的反应，短短的路程见到观众的视线由运动员转移落摄影师身上， 因为在赛道跑得最快的就是他，而且一边跑一边还可以回头望翻其他运动员跑成点，究竟他可不可以冲埋线就不得而知了，因为片段到此为止。做戏又好，现实生活都好，边个是主角边个饰演配角都无所谓，最紧要是有没有尽力发挥，尽力一定有人睇到，懒惰其他人实会知道，就好似呢位歌仔，佢肯定攞唔到奖牌，但係佢已经成为所有观众心目中嘅冠军，无论任何位置最紧要俾心机。你未必会认同我嘅睇法，但係你都应该听下我讲，就算不同世界仍然同一天空。 九点半钟，梁荣忠。 乖乖仔一听见训导，恐怕嚟作本报。横行直冲一个细路，自称爆炸乱舞。水泼穿了脑肚，白袍上高山不畏高，成人凭什么恐吓细路，乱跑你会出步，个个怪我傻，我也笑我傻，奋勇去挑河，惨不过我丧掉地挨住肚饿，一口气休息室经已太静，打我难度企定，沿途碰损淤血太劲，大不了去敷冰，安多芬放松我大脑，刺激青春血清，毫无目的跑到爆裂，不然前夕吊顶，以我爆炸型对抗智慧型，哪怕有劣评惨得过我嗌救命还是拼命，背痛我接受，全部接受。啊哈！我放弃理由，我放弃报酬，战胜了气流，跑得最远，我脚步从未退后。一口气。生不听教细路，跑过奇妙线路，横行直冲跑上宇宙，冒险过已经好。 一齐食尽美食，进入厨房种地。白元浩，小白饮食淘鉴。 日咧就同大家講咗一個咧其中嘅法國餐啦。咁、其實都係幾容易煮嘅。其實我發現咧幾多佢哋嘅前菜咧。對我哋嚟講係有一個味覺上嘅衝擊，或者食之前咧可以幾好我嚟潤一潤我哋個喉嚨同埋個胃嘅。咁今日咧想同大家講一個咧都係好容易整嘅，咁只要幾款嘅材料，咁就已經可以處理得到，而且上碟嘅時間咧亦都可以靚靚地嘅。咁有呢、這個牛油果啦、蝦仁啦。奇異果啦，再加係有少少 yogurt 啊，同埋嗰啲叫做調味嘅葉啊，即係 basil 啊，或者中意薄荷葉啊，其實都得嘅。 即係淨係牛油果同埋蝦，其實都搞掂㗎啦。 係啊，喂，講得好啱，淨係牛油果同埋蝦，其實都已經搞掂。你再加埋奇異果咧，呢、這個我自己都整嘅，即係會有啲唔同嘅口感。我食起上嚟嘅時候咧，因為牛油果佢嗰、那個。佢嗰個似係好似糊仔嗰個感覺咧，其實你整完之後佢都出得都幾犀利。咁奇異果佢嗰個 fresh 嘅味道咧係非常之好嘅。咁你再加埋蝦仁，佢有一種咧即係海鮮嘅鹹香喺度咧，我自己就好中意呢一個嘅配搭。好啦，咁啊非常之容易整嘅啫，你真係需要咧就將喺呢一個嘅牛油果嗰度啦，唔知大家識唔識切牛果？咁我就會中間就 劏開佢啦， 咁就分開咗一半咧，即係扭一扭，分開咗一半啦。跟住嗰個核咧，我 攞匙羹拔出嚟咯。 係啦，攞匙羹拔出嚟。咁我咧以前學廚嘅時候咧，咁我師傅就話：，快手啦，你切緊嘢噶嘛？你我真係學廚嗰時先係咁做嘅啫，就攞把刀斬落嗰個核嗰度，就轉一轉咧，咁啊成粒核咧就 可以嘅，可以嘅。 咁啊會黐住把刀咁飛咗出嚟嘅咁樣。好啦，咁呢個就刀工問題啦。如果你唔識嘅，唔識刀工嘅，咁你就用呢個匙羹拔出嚟，都一樣可以。好啦，你拔咗出嚟之后呢，咁其实就准备咗用啦，跟住再准备埋其他嘅，例如就係头先讲嘅少少嘅 yogurt 啦。其实 yogurt 嘅味道呢你自己可以选择嘅，不过我就唔係太建议呢用太多生果味道嘅 yogurt。 点解呀？ 因为你本身已经有奇异果嘛，咁未必每一种生果都 match 到嘅。咁呢个你自己口味可以自己少少嘅调整。咁你亦都可以准备定少少嘅盐啦。咁好简单。你就将呢个牛油果呢你就剥埋个核啦，亦都去埋佢个皮。佢個硬個皮，跟住咧就擺入嗰一個就係攪拌機嗰度，咁啊加埋呢一個嘅少少嘅yogurt 啦，亦都放翻啲餐桌鹽喺入邊調下味嘅，跟住噓一聲，跟住你就已經見到嗰、那個想像到啦，牛油果就真係變咗好似糊仔咁， 係啊， 係啦，糊仔咁，咁啊非常之容易入口，其實小朋友都會好中意食嘅。好啦，跟住你就將呢一個嘅蝦你就唔使話擺埋落去呢一個， 唔使 ban 啦，就咁一隻原隻想剝咗殼。 係啦，有兩種食法嘅，一個咧就原隻，咁啊好似阿 O 所講，我就會中意原隻嘅，因為啖啖肉啊嘛，而且睇到只蝦嗰個彎嗰個視覺享受咧，我其實幾中意嘅。 用蝦仁得啦，即係蝦仔， 用蝦仁都得， 唔好用瀨尿蝦， 係啦。 如果冇又整餐， 就算你用，你都唔好攞嚟打卡，食就食啦。 係啦，嗰啲普通瀨尿蝦冇咁傷嘅，佢嗰啲斑馬瀨尿， 斑馬瀨尿蝦。我尋日去街市都見到啲斑馬瀨尿蝦，哇！呢排真係 當做 好大隻。系啊，好大隻哦、啊！ 又系即系300蚊只。 系啊，都系要呢啲价。 300蚊一只算平啦。 啊，题外话，跟住讲开话濑尿虾，佢话原来啲街市卖呢啲即系濑尿虾系点样买咧？攞个胶樽入起佢。 系啊， 就系惊佢发围啊。 系啊， 咬到嚟。 佢用个水樽咁样 吊住佢，开到个底，就成只飞入去 嗰你开始认识咯？你琴日都未识，你今日咁快认识？ 琴日即刻去补习啦， 即刻研究一下。哦，原来系咁样安全啲。 系咯，我就系见你琴。都唔係好曉，今日連點樣裝你都知啊！ 今日即刻變咗 expert 好嘢、 啊， 大哥， 好過琴日嘅自己， 好嘢， 唔錯唔錯。 咁啊，繼續講埋啦。咁我哋就準備咗頭先嘅牛油果同呢個 brand 咗佢之後啦。咁啊，蝦仁我就中意一隻隻嘅。咁啊，視乎翻你嗰個嘅器皿上嘅時候，你可以點樣上？嗱，我自己咧亦都中意去一啲賣廚房用品嘅地方咧，就搜羅一啲細細隻類似豉油碟咁嘅但是那些的碟仔呢或者那些碗仔呢有些是非常之精致的。可以我来给你呢就装一些前菜望起上来都靓。我以前呢曾经试过去陶瓷烧。我就烧了几只这一类型的细细只的碗仔碟仔。后面那里反转个底呢我还写了自己的名字的。咁食起上来的时候哇嗰、那個感覺啊，真係相當之優雅。好啦，咁你亦都準備埋嗰個蝦啦。例如我有個碗仔嘅，我啲蝦仁我可以選擇大隻少少。咁如果有啲人中意係特別啲嘅，亦都好叫優雅啲，又似翻法國料理嗰種嘅品格嘅話咧，可以用佢哋嗰啲 嗰啲匙羹仔啊，即係佢哋，譬如你檸檬茶咁啊，篤篤篤嗰啲匙羹仔，其實亦都可以細細個、細細個咁樣去到畢啲啲牛油果 yogurt 啊，跟住你就選擇一啲係細只嘅蝦仁，就放喺上邊，咁啊一隻一隻放喺度咧，等人哋一口就可以食到一啖。其實個賣相啊，各樣嘢都靚嘅。咁對嗰只匙羹仔，你揾嗰啲好靚嗰啲啦，就金屬啊、反曬光啊， 即係唔好攞嗰啲即食嗰啲膠羹就 嗰啲就唔得啦， 即刻更靚都扣分， 更靚冇錯，更好食都扣分啊，擺得唔靚。好啦，咁跟住咧，你喺個蝦上面你可以放唔同嘅，譬如羅勒啊，或者一啲你自己喜歡嘅調味嘅鹽。 我去後花園摘一摘， 摘一摘先，摘一摘，仲要型到搓搓，跟住就撒喺上邊。咁呢一個咧咁靚嘅叫做yogurt 牛油果蝦仁前菜咧，咁就完成啦。几香口噶，唔错唔错。 我的享乐时代， 最近经常讲起嗰份早餐，我今日又系讲下早餐。 好啊， 早餐咁我唔系讲嗰啲咩五星级酒店嗰啲自助嗰啲，唔系讲嗰啲啊。我哋好普通，好地道。茶餐廳早餐，嗱咁離不開成日都話茶餐廳早餐都係嗰啲嘢 啫 ，B 餐、 C 餐啦，其實都係嗰啲嘢嘅啫嘛，即係爭住係你要雞扒嗰塊炸魚啊，咁跟住配咩啊煎蛋啦、啊、定炒蛋啦、啊、定咩蛋，跟住一係腸仔一係火腿嘅啫，離不開都係嗰啲嘢㗎啦。有冇留意必定有一塊麵包喺度嘅？ 係啊， 我今日就係想講下呢塊麵包。你哋通常中意配一塊咩麵包或者一個咩麵包嘅？即係你份早餐，我唔計嗰啲主菜。 烘底酒油， 烘底酒油，因為你又唔食得牛油啦， 麻煩啫。 但你中意烘底， 我中意烘底。 點解咧？點解？譬如話佢 有啲脆口感嘅感覺如果佢有一啲咧，即係譬如咩奇妙醬定沙律醬嗰啲咧，咁我又中意搽少少喺上邊喎，因為我走咗油啊嘛。咁咪烘底，其實本身烘底都有少少甜味嘅。咁如果帶又搽翻少少嗰一類嘅醬啊，咁又有第二種感覺㗎，我 OK 㗎。 好咧， 我話有陣時依家興食嗰啲麥包喎，系啊，即系唔系有粒提子嗰啲麦包喎，系即系佢懒系健康啲、粗纤 皮嗰啲咧， 系啦、粗纤啲嗰啲咁样咯，系啊。 不过最近咧就即系我都周围去啲唔同嘅茶餐厅食早餐咁，咁啊跟住咧离不开都系方包啦，咁唔要方包你咪多士咯，但系都系有劈牛油咁样啦，都系食呢啲咁样，有啲咧就会。不如俾個嗰啲叫做咩豬仔包， 類似餐包咁樣 嘅，類似餐包有見過啦。跟住有一隻咧，而家有個快餐連鎖店有一隻唔知實咕咕嘅一個好似波咁嘅， 有個拳頭 咁樣牛油啦，牛角酥我又見過啦。 係 咁我最近咧有一間咧，我幾得意喎。咁呢只咧叫做丹麥包。丹麦包咧， 啲柳文咁样噶系嘛？ 系啦， 丹麦条嗰啲 friend。 哦，又唔系，丹麦包佢又唔系丹麦条，因为佢丹麦条比较实啲嘅， 同埋有提子啦，系啊。 冇嘅， 冇嘅， 呢个冇嘅。丹麦条就有提子同埋实啲，呢个就比较松啲，佢似一块方包样，但系就细片好多。咁佢呢个都系一间地道茶餐厅里边嘅配备嚟嘅啫。咁点解话咁有咩咁特别咧？咁佢配咗呢一个丹麦包之后，首先。个卖相当然唔同咗啦， 你开去帮衬， 即刻高级咗喎。其实 个 感觉， 你唔系方包或者多士， 起码能够丹麦两个字啊， 丹麦两个字啦。咁另外咧，因为丹麦包嘅制作过程里边咧，佢系偏甜少少嘅， 系 咁有阵甜味。咁咁都咁你同你茶果 jam 嘅多士有咩分别啊？个分别在佢咩都唔使茶啦，因为佢本身已经甜啦。咁同埋。你試下，如果將個我叫隻煎蛋放喺上面咁樣食嘅時候，原來嗰啲煎蛋嘅味道同呢塊麵包撞起上嚟，幾夾噶喎！係啊，所以咧，我最近就愛上咗去呢間土豪裏邊咧，即係佢係一間好細嘅鋪頭仔嚟，咁啊去試呢一個咁樣嘅味道嘅早餐。 如果大家想听多次今日节目， 欢迎大家到香港电台网站网上重温。 愉快感觉力量清晨，发出资讯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善，寻觅最。 梁永忠，提提你，10点新闻报道之后有风骚快活人。